7.788，日元109.56，瑞士法郎0.981，澳元0.693，加元1.315，新西兰元0.665，人民币7.001，英镑对美元1.299，欧元对美元1.10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4.02美元，卖出1504.52美元。天气方面，位于广东内陆的冷锋正向南移动，预料会在晚上抵达广东沿岸。此外，本港下午部分地区有烟霞，赤立角的能见度曾经降至3000米左右。在下午四点，台风巴蓬集结在西沙之东南偏东大约6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南海南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天晴干燥，但初时能见度颇低，听朝早天气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5度，新界最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朝早清凉，下周初天气不稳定和有雨。现在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65%，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你好，我是 Mandy， 先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在上桥位。而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交通暂时畅顺。路面在九龙方面，清水湾道落坪石方向开始多车，龙尾就去到彩云村。在旺角球场呢，今日有足球比赛啊，咁一阵5:35至到6:05期间呢，花墟道、元艺街、元普街、太子道西辅助道路呢都会封闭。在新界区，西贡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康湖居巴士站一段交通繁忙。今日有强风啦，而家港珠澳大桥咧连接路有特别嘅交通安排。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最高嘅车速限制咧系由每小时嘅100公里降至每小时嘅50公里。环保署提醒你唔好空转引擎，唔好空转汽车引擎。交通督导员同埋环境保护督察可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揸车朋友要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5:47，听朝嘅日出时间系早上嘅7:01。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最后提提揸紧车嘅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好啦，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杜文蔚祝大家圣诞快乐。 我陈素兰祝大家圣诞开心。 阿彪，他们祝大家圣诞节开心快乐，会不会行了一点啊？ 仲哥，那可以祝些什么啊？ 可以祝大家开心快乐。 有什么分别啊？ 开心一点，快乐一点啦。 咁都得， 逢星期一至五，照照10:04， 香港电台第一台， 开心日报， 开心日报， 开心日报， 开心日报，祝愿大家圣诞开开心心。 老公，停车啊！前面有个伯伯过紧马路啊！ 唉，啲交通灯俾人打烂晒，我揸车都好危险啊！ 呢个文明社会系唔会用暴力表达诉求噶。打烂晒啲交通灯，拆晒啲路牌，会严重危害司机、乘客同行人嘅安全，而且仲系刑事罪行添。 系啊，刑事毁坏最高刑罚系监禁10年噶。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我哋会以最有诚意、最谦卑嘅态度接受批评，继续与市民同行。 啊，冇人需要辞职噶，你以为咁样嘅道歉有用嘅咩？ 我哋都希望社会安静落嚟，唞一唞。 香港人收服，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变成咗一个报警天堂， 唔好让呢个政治嘅仇恨放晒落我警队嘅同事度。 我唔希望道歉变成一种风土病。 点解要用政治去凌驾民生呢？ 香港今时今日搞成咁，系因为我哋嘅制度 无畏无惧， 无畏无惧， 严正执法， 严正执法。 提醒掌权的人，我们与恶的距离是这么接近的， 不要做一些会伤害香港的愚蠢决定。 去得太过尽，民意是会逆转的， 我们会失去前代的利益。 我们真的是一条船里面来的，我们不是敌人来的。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欧嘉伦。 时间嚟到下昼嘅五点十分，今日为大家主持自由风，自由风系欧嘉伦。而家室外气温摄氏23度，相对湿度64%，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噶。咁大家留意啦，今日假期咧，好多朋友可能出街去得比较晏嘅时候咧，留意气温啊，咁而家23度啦，好似都几暖咁啦。但系天文台预计咧，有个冷风就会到啦，就喺今晚嘅时分啦。市区即由今晚到听朝咧，市区最低气温系约15度嘅啫，咁冻咗几度噶。新界系会再低2-3度，而听日日间最高气温系大约系20度嘅，咁就留意住啦。到星期五咧，虽然天晴啦，咁啊继续15到20度啦。到星期六咧，稍后时间啦，星期六嘅稍后时间咧就会渐转多云，有几阵雨嘅。咁到星期日、星期一咧，甚至系密云有雨，系可能有雷暴嘅。好啦，呢两日嘅假期咧，圣诞节睇嚟都并不平安啦。好多朋友可能喺闹市商场出边咧，都过咗一个白色圣诞，就系、是。见到好多催泪烟嘅圣诞啊！有关警民冲突嘅连串问题咧，我哋留翻6:30之后啦，新闻之后咧会继续自由风，自由风会同大家倾噶。而喺呢个钟头咧，我哋同大家讨论下另一条嘅战线啦，就系、是、新出现嘅消费战啊！我谂呢半年嚟啦，有好多香港人啦，由于种种嘅社会嘅冲突啦，都可能改变咗好多生活嘅习惯啦。咁其中参与抗争嘅呢场运动嘅不少人呢亦都係主催成立一个黄色经济圈啦。咁、那个意思就係呢，即係帮衬返所谓啲黄店啦，帮衬返啲会支持示威者、支持呢场运动嘅一啲商店啦。咁好啦，问题就一路嚟緊啦，就係、是、当一路实行嘅时候呢，我諗大家好多朋友出街食饭嘅时候都会首先上网睇一睇究竟嗰个餐厅究竟去黄定蓝嘅先。咁有啲就会专登呢去帮衬一啲黄店啦。咁问题就係咁原则上系咪应该咁分呢？有啲香港人都会讲黄色同蓝色如果要分到除咗政治上嘅分歧之外，平日嘅生活甚至去搭车甚至去食饭嘅时候都要分，会唔会整个社会会太过分化呢？咁另外一个问题呢，就係即係实际上究竟有冇可能分到先。咁因为呢你咩叫做黄店呢，咩叫蓝店呢？咁有阵时有一个员工或者半个老板佢讲咗啲有政治立场倾向嘅，大家咁样分法又系咪公道呢？咁呢个问题呢，就係、是令到好多人都会质疑咧，即系究竟咁样黄店或者黄色经济圈咧，事实上嗰个分歧咧，或者嗰个分别咩叫黄蓝咧，系可能系太随意啦。咁点样先至系有意义嘅一个分别咧？咁另外咧就有个问题嘅就系、是，咁究竟几黄先至算咧？咩叫做黄咧？系咪话去个游行就叫做黄咧？又或者系要喺个店里边咧，系贴到好多支持运动嘅标语啊，有连龙墙咁先至叫做黄咧？咁呢个咧亦都系好多人讨论嘅话题噶。嗱，我哋嘅同事啊，阿黄磊同埋何立燕咧，就访问咗不同嘅一啲黄店嘅负责人啦，亦都访问咗一啲学者啦。咁究竟呢个黄色经济圈系咪一个可能发生嘅事呢，定系一个不可能嘅任务呢？我哋听一听佢哋嘅报道。 一个人嘅身份会影响个人行为，而消费行为就反映个人身份认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克洛夫教授： 我哋消费一般嚟讲都系睇个产品或者服务嘅质素同埋价钱，但喺香港近期嚟讲，質素同埋價錢都可能變得次要，越嚟越多人睇重嘅係顏色。 黃藍對決，快問快答。 支持示威者咩色？ 黃色。 咁支持政府同警察呢？ 藍色。 如果遊行有水派呢？ 一定係黃色。 如果入面啲員工鬧示威者呢？ 藍啦。 鋪頭播榮光又點睇啊？ 黃到發金啊。 咁如果播 TVB 呢？ 哈哈哈。 而家人人手机不离手，要揀一间餐厅食饭，除咗睇下食评，仲会睇多一样嘢。 会睇下嗰间餐厅系蓝定黄咯，有咩政治立场先会去帮衬咯。 会用翻一啲手机 app 抄翻间铺头系咪黄啊，定系蓝？ 可能唔同嘅 app 咧都会话俾你知佢大概做过啲乜嘢啦。佢例如佢边几日有罢工啊，或者佢有做过啲咩行为去帮啲手足。 我觉得我要支持翻我认为啱或者同我有共同理念嘅一方咯。 有相同理念咁咪支持翻同路人咯。 咁就唔使俾大陆嘅嗰啲红色。資本滲透去我哋個生活嗰度咯， 鼓勵翻啲人去支持翻手足啦，做多啲支持呢個運動嘅嘢。 願意去踏出一步嘅話，係可以做到一個效果嘅表態俾大家知道咯。 要維持翻我哋而家所講嘅黃色經濟圈咁樣咯。 黃色經濟圈係咪異想天開呢？但係呢個正喺香港呢、這個政治陷入撕裂嘅城市發生緊。香港自六月起爆发反修例运动，过去半年游行示威冲突场面几乎每个星期都出现，重创香港整体的餐饮和零售业。但是有些店铺呢生意就反而逆市上升。 第一日惩罚黄店嗰个活动开始，好明显系晏昼多咗啲平时我冇见过嘅面口嚟食嘅。嗰日平日嚟嘅，我哋未 ready 好咁大班客量咯。跟住所以其实嗰晚系做到真系踢晒脚，甚至系忙过我哋之前嘅星期六日咯。 被惩罚都咁好生意，反话嚟嘅啫，其实系市民鼓励帮衬啊。咁大差别咪就系因为黄咗咯，讲紧嘅系佢嘅政治立场啊。呢间喺上水嘅汉堡包店，经理阿希话，曾经喺六月十二号立法会准备二读审议逃犯条例修订草案当日，以罢工表态反对政府修例，因而黄咗，被标签成为黄店。 既然上街你唔理，咁我哋就罢工咯。咁罢工睇下你会唔会理咯。最大嘅效果就系话俾人听，香港系有好大部分嘅人其实系支持反送中运动啊，唔系佢哋所谂嘅，我哋系少数派。 老板阿康都话，自从被标签成为黄店之后，生意好咗好多，做到手都软埋。 六一二之后到七月，嗰、那个社会嘅氛围比较差啦，嗰阵系蚀紧钱嘅。咁啊，去到九月开始啦，大家会开始所谓嘅惩罚某啲铺头啊。咁我哋个客量咧就大概增加咗50%嘅。我哋同事系会做得比较吃力。 喺反修例运动爆发初期，有啲人以店里边嘅电视所播放嘅频道、老板的言论、员工的言论等等当成审视是不是黄店的标准，再决定是不是会帮衬。 我至少都要贴下文宣有连龙墙啦， 梗系要睇下佢间铺部电视播紧啲咩台啦。 有俾学生优惠咯，啲学生付出咁多。 睇下佢哋六一二同八月五有冇罢过工，或者有冇捐过钱。 应该要表明做啲铺铺生意啊！ 社交网站亦都见到唔少黄店地图、黄色店铺指南等等，由网民整理嘅资讯平台，甚至有人提出要有一个评级制度。例如店里面有连龙墙呢就是四星，纯粹表态呢就评为一星等等。咦，咪住先，到底要分黄店有啲乜嘢标准呢？或者问下 Tommy 啊。 准则有两个，第一个啦就是要呢一间铺头 Instagram 或者 Facebook 明确表个态啦。第二个准则有证据，即系例如相啊、片啊，去证明呢一间铺头佢系有作出一啲支持我哋呢场运动嘅一啲行为，例如贴文宣啊、派水啊、捐钱啊等等。 Tommy 系其中一个资讯平台香港良心街嘅创办人，佢话目前经过核实嘅黄店有超过2000间，涵盖飲食、零售、住宿、服装、婚宴、教育、兴趣班等等多个行业。平台透过市民报料，经过团队查核之后，俾公众参考。 而家系开始都有成效喺度，因为都有见到啲人系真系你攞住个 app 去睇，哦呢间系黄店，所以去呢度食。或者有两间，一间蓝一间黄嘅铺头，系黄嗰边系排晒长龙，蓝嗰边系冇人嘅。呢一个策略现阶段嚟讲系行之有效嘅。点样去将佢长期落去咧？呢一个亦都系我哋要 仔细去想一想怎样去做到。 Tommy 希望透过市民在黄店消费形成风气，社会逐渐发展出一个由上而下自给自足的黄色经济圈。 租金啊、人工啊、原材料啊、杂费等等，那没计一定会经一些大财团经政府。我们就是想起码现阶段可以做到他的员工啊、 supplier 都是黄，那这个是算一个中期的目标。 很现实的，对我来说我做餐厅的核心价值，我是第一步一定是提供个 quality 的。 现实是残酷的，汉堡店的老板阿康就认为一间食店始终最重要的都是食物质素，而現實上亦都難以用政治立場選擇入貨的供應商。 一個漢堡包簡單，我們有個包啦，咁有菜啦，有肉啦，有番茄啦，有芝士啦，幾樣嘢裏面，我哋唯一揀到嘅唔多。咁我舉個例子，好似凍肉咁，你有好多嘅分銷商啦，咁但係最主要最大嗰啲嘅入口商咧，佢係藍定黃咧，其實你唔知嘅，但係佢呢一班人就係、是。握住全香港的凍肉的命脈，以我粗略的認知應該就難以執行。 有人就覺得很難，但是有人呢就偏要向前行。 我黃色經濟圈之前其實一直都是藍色經濟圈，我們所有的錢、我們的租、我們的盈利其實是去了大財團。我們現在只不過是要搞一些風波，是不易的。 咖啡啱，廿四一盘，环保纸啱，可乐啱，系啦系啦，我睇搞掂。 阿玲系嚟自网店光时嘅义工，呢间公司十月初先至开业，主要卖零食、饮品以及纸巾、洗头水等等嘅日用品。佢话商业上冇可能完全排除蓝店。佢嘅聲音經過處理， 租嘅倉加嘅租咪又係藍色，搞 MPF 你哋嘅銀行 bank charges 咪又係藍色，甚至乎我哋嘅貨品嘅數量嘅問題啦，就係太少嘅減啦。咁我哋如果喺呢個環節上面再自我篩選多一輪嘅話，真係冇嘢買咧，咁呢間公司生存唔到，都唔係我哋想。咁我哋淨係可以講，我哋係喺呢個命盡力嘅啫。即係如果你知道同老人嘅批發公司，我哋一定會幫襯佢。努力咁去增加跟客人嘅选择啦，然之后再用呢一个已经有竞争力嘅实力，再去用我哋又可以政治表态去影响返呢个行业。 根据光时嘅网页简介，係希望生意可以赚到钱，支援被捕或者处于保释期间嘅社运人士佢哋嘅生计，例如请佢哋做嘢咁。长远嚟讲，係希望可以建立一个自给自足嘅经济圈。 我哋係想做一个大头，营造到一个氛围，就係我哋唔介意同事係曾经被捕嘅。咁所以都好鼓励同老人嘅公司一起行出嚟，就话我哋会照顾呢班小朋友。我哋嘅单数就而家大约一日係唔够100至到120左右啦。生意可以叫唔太理想啦，我哋目标又唔系话赚大钱，我哋都系讲到尾都需要养一班手足，同埋我哋要喺呢个经济圈入面站得住脚啫。 业绩有数得计，但系阿玲认为黄色热潮要持续，最紧要培养顾客嘅消费习惯。 日用品生意其实唔系最赚钱嘅，我哋就系要持续性。咁我哋希望咁样可以将我个热潮系拉长嘅。康师傅讲，你唔会买到一年，但系买纸巾你可以买一年。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早前喺直播回应黄色经济圈嘅现象。 黄色圈经济、蓝色圈经济，这个不是香港所信奉的那套。难道一家人去吃饭即是分开两间酒楼吗？凭什么哪个人去分哪些是黄哪些是蓝呢？世界上每个经济可以划地为牢，我只是受自己玩，我不受你玩。我看不到有什么实质的东西可以支持到这样可以持续到下去。 其实有哪个人买东西不是有先决条件的？你只要是消费者自由作出的选择，我纯粹是用我的钱包去表达我的政治意愿。这件事是完全没问题的。 从网上的热烈讨论到街头随处可见的黄店人龙，反映以政见为先的消费行为已经逐渐成形。在美国维珍尼亚理工大学经济系做副教授的香港人曾国平认为，只要符合条件， 一个经济圈就会形成。 黄色经济圈其实只不过是一个经济现象，有一班消费者呢，他就倾向是帮衬某些政治倾向的食肆又好，商铺又好，他们就想些方法呢，就怎样去认定这些铺头呢是啱佢哋嘅政治口味，然後去幫襯佢，呢、這個已經係一個所謂嘅黃色經濟圈嚟㗎啦。但係咧，唔係由某啲人去搞嘅，只不過係有好為數眾多嘅消費者去作出呢個選擇咧，咁自然咧就有鋪頭咧去迎合呢個需求咧，咁自然你就見到有好多個黃店出現啦。其實政治你睇翻歷史咧，其實都大把呢啲例子啦。因為政見唔同，因為宗教嘅理念唔同。去唔同某啲人做生意，唔同某啲人交易，其实喺任何国家历史上已经发生咗好多好多次噶啦。 曾国平认为，黄色经济圈要进一步发展，在于点样去定义黄店。 譬如好简单，有人中意食斋咁啦，即系有啲人食斋嘅要求咧系比较宽松嘅，有啲人食斋嘅要求咧系去到可能你鸡蛋都唔当系斋嘅。嗱，咁自自然然咪会发展出好多种唔同嘅铺头去迎合唔同人嘅需要咯。咁但係如果你要求真係太高啦，咁就好难会搞得到囉。铺头角度嚟讲，佢要达到个咁高嘅要求，生产成本就一定上升嘅。咁另一方面啦，你从消费者角度嚟讲啦，喂，你要知道咁多嘢喎，你亦都要付出好大好大嘅成本。当然啦，我就觉得三分钟呢啲呢，其实你做唔做得到都好怀疑。就算当你做到啦，你要付出几大嘅心力去搵呢啲咁嘅资料呢，所以咧，雙方嘅成本加埋咧，都會好高好高咯。曲高就黃話嘅啫。咁你咁高要求嘅嘢，參與人數少，咁咪搞唔大咯。 曾國平又話：黃色經濟圈嘅發展仍然有待觀察，但係起碼要維持到自由市場嘅運作。 只要有利可圖咧，自自然然咧就會出現好多方法咧，去幫大家去，譬如分清呢間店夠唔夠黃啊，或者邊間店係咪藍啊？譬如你要嗰樣嘢係咪環保，或者嗰樣嘢係咪有機，或者嗰樣嘢係咪公平貿易咧？其實呢啲咁嘅大家消費者覺得重要嘅嘢，都係慢慢發展出一種所謂嘅認證嘅制度出嚟嘅。咁大家就有嘢可以跟，就會即係可以比較容易去持之以恆咁做落去咯。我最唔想见到结果咧，就系话哦，我政府用佢嘅权力，我唔中意你啲市民咁做，所以我决定咧就用公帑咧去补贴啲蓝店。嗱，咁你就真系干预紧自由市场啦。 经过呢半年，黄店做到冇停手，反映出和理消费嘅号召力绝对唔细。到底黄色经济圈会是一场黄色的虚火，定是一种长远的经济发展模式呢？香港良心街创办人 Tommy， 我不担心这个经济圈是一个短暂的事。如果你一间食肆是不好吃的话，你执笠是必然的，这个是你这间铺头本身的问题。我相信这个经济战不是一两年就打完的事，可能五年十年。 光时义工阿玲， 经济圈其实是一个表态，都是我们决定我们的消费的自由，消费的每一蚊准备给哪个人赚呢，给什么人赚呢。如果我们做得出个气势，我哋嗰个经济嘅效果系真系俾人睇到话，原来我哋系多数人嘅支持嘅话，呢个已经系经济圈嘅成功。 黄色经济圈喺金钱挂帅嘅香港，可唔可以港心又袋到金呢？ 如果当呢一件事变成一个习惯嘅话，我相信香港人会坚持到啦。我相信未来系会有更加铺头会去表态啦，好食嘅铺头其实佢可以会开分店啊等等，你叫做保留到有一定嘅店铺喺呢个市场上。 十分乐观啦，呢个系之前香港人就最俾人闹最金就系羡慕，就系、是、可以放弃，唔会争取自己要嘅嘢。但我见到半年之后，香港人依家系终于善用我哋自己嘅聪明啦。我哋识走位啦，识用唔同嘅方法抗争啦，识有唔同嘅战线啦，而喺每一个战线上面都有好多香港人喺后面默默地去支援嘅。见唔到有人因为咁样而话太攰啦，我决定唔抗争啦，系冇嘅。只要警报一日都未有独立调查，只要五大诉求都未完成完全答允，呢个系唔会有平息嘅可能性。咁呢个都系我哋嘅信念，就系、是、我哋相信香港人唔放弃。 我刚才听到的是我们的同事何立燕和王女所制作的一个关于黄色经济圈是不是可能的一个专辑。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圈是不是可能呢？根据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所说，就说用颜色区分经济就是划地为牢，最终受害者就是划圈的人，就看不到可以持续发展的前景。另外亦都有一些评论就认为，即现在在一些经济活动加入太多的政治考虑，是会令到资本主义的市场机制无法运作。好像说如果说食肆，如果很多的消费者是用一些政治的理由而不是用服务质素啊、好不好吃啊等去决定帮不帮衬佢啦，咁就可能咧令到一啲唔好食嘅一啲餐厅就会留得低啦，会太弱留强，咁啊会令香港成为好难再成为美食之都咁讲啦。咁但係咧，亦都刚才都听到啦，有唔少嘅评论亦都觉得咧，嗱而家好多嘅一啲食肆又好，或者係一啲企业又好啦，佢哋都有一啲嘅政治嘅一啲嘅理念喺背后嘅，譬如话公平贸易咖啡啦，譬如话要卖一啲有机产品啦，有啲社企咧就专登帮弱势社群啦，帮一啲银发族就业等等啦，咁呢啲其实都系有政治因素喺里边嘅，一样系运作紧啊。咁啊，大家又点睇咧？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1，18723111。咁我哋新闻之后咧，继续听，继续倾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继续有市民在商场聚集，有示威者在大埔超级城进入店铺高呼落闸，又到一些目标食肆捣乱拆调味包。防暴警察到场，在商场外围制服至少两人，商场多处围下刺备蓝色水，相信是警方制服示威者的时候喷的胡椒水剂，有一名长者误中。其中一名被制服穿黑色衫的男子赤脚，衣服被撕烂，跪在地下，手被扣上索带。多名穿着黑色衫戴上面罩的男子在警方的防线内，并与其他警员沟通，未有回应是不是警员。另外有一名穿着反光衣的记者与警员发生口角，警员一度将他拉入防线并检查对方证件。记协发表声明，批评防暴警察由平安夜晚到今日凌晨清场行动期间，多次针对在场记者，包括是辱骂、推撞、脚踢、胡乱喷射胡椒喷剂等，甚至无理驱赶记者。记协强烈谴责警方打压新闻工作者，妨碍新闻自由，促请警方履行承诺，立即停止阻碍记者采访。记协引述有防暴警员昨日在观塘 APM 指骂记者是黑记，同声称你以为真的有第四权。记协强调新闻工作者冒险在冲突现场采访，是履行第四权天职，将真相公诸于世。声明指出，政府上个月邀请记协、新闻行政人员协会和涉记协会面，亦都曾经确认记者采访的天职和权力应该予以肯定，包括是不应该受到任何的武力的不当对待。大批市民平安夜晚到第二日凌晨到尖沙咀海港城聚集，部分人士同警方发生冲突，其中四名男子涉嫌袭击警务人员同阻差办公被起诉。有关案件分四案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案件日后到下个月24号在九龙城裁判法院再讯，其中一名学生留院未能够出庭。案件下星期一再讯，其余三名男子只系得一人获准保释。在北京，国防部和商务部分别批评美国早前通过新一年度的国防授权法案，并签署成例。商务部发言人高峰说，法例包含多项针对中国企业的不利条款，是以国家行为干扰企业正常经营活动，中方坚决反对，会密切关注对中国企业的影响，采取一切必要保护措施。 國防部就話美國炒作所謂中國軍事威脅，充斥冷戰思維。法例包括涉及台灣、香港、新疆等多項涉華嘅消極條款，中國軍隊堅決反對，強調任何壓制中國發展嘅圖謀都唔會得逞。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嘅天气预测，天晴干燥，但初时能见度颇低。听朝早天气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5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朝早清凉，下周初天气唔稳定同埋有雨。而家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65%，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你好，我是 Mandy， 先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喺景隆街。而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交通暂时畅顺。在九龙方面，清水湾道落平石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去到彩云村。在新界区，西贡公路去九龙方向近白石湾码头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津桥。旺角球场有足球比赛，一阵5:35差不多了，至到下午的6:05期间，花园道、元艺街、元普街、太史道西辅助道路都会封闭的。因为有强风，现在港珠澳大桥是实施特别的交通安排。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最高的车速限制是由每小时的100公里降至每小时的50公里。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过马路的时候应该多些留意附近的长者和有需要的人士，帮下他们安全横过马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引发共鸣， 触动神经。 2019声音档案选举， 6月28日首次探望。 维权律师王全章被捕近4年后，妻子李文竹首次获准探望。 他特别急躁，他以前不是这样的，他是一个很温和的人。然后我说我和孩子会想你啊，所以我说我们每个月都会来。然后他就一直说，一直在不停地说，因为我说什么他基本上就听不进去。 请即登入 rthk.hk 网上投票， 截止投票日期12月29日， 2019声音档案选举。 变种员工必须避之则吉，大懒虫、是非精、擦鞋仔，通通唔系。对雇主嚟讲，必须避之则吉嘅一定系非法劳工。雇用非法劳工是严重罪行，雇主最高可被判监禁3年及罚款35万，一经定罪即时入狱。入境处举报热线2824-1551，非法劳工避之则吉。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 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呢个钟头咧，同大家倾下就系、是。黃色經濟圈是不是可行呢？原則上是不是應該連吃東西去買東西都要分黃藍呢？很多人會擔心會不會太過分化，或者是令到這個社會更加撕裂。當然還有另一個實際的問題，除了原則上的問題，實際的問題就是你怎樣分呢？怎樣才是黃和藍呢？而實際上整個產業链都会牵涉到好多不同嘅一啲商店啊、分销商啊、零售商到批发商等。咁其实你买一件货或者食一餐饭，咁背后咧你有好多嘅成个产业链嘅每一个部分组成部分，系咪都系黄咧？点样避免到有少啲蓝色嘅成分咧？咁嗱，呢样嘢又系一啲实际上究竟即系分唔分到嘅嘢啦。咁嗱，当然啦，另外仲有一啲人就会觉得啦，而家咧，譬如分黄色 或者蓝色啦，咁好多时系譬如话喺店铺上面咧，好多时有人听到啊一个侍应讲咗一啲有政治倾向嘅说话咧，就会被人标签或者系归类咧，就成为黄或者蓝啦。咁嗱，究竟应该点样分咧？同埋如果系咁样分嘅话，会唔会令到咧好多普通人咁佢哋一啲侍应咁佢哋平时讲两句说话都要好小心咧？会唔会造成一啲白色恐怖，又或者咧系去逼人表态啊等等问题，咁点算好咧？呢啲咧都系而家讲紧一啲黄色经济圈，可能大家都会关注或者系应该点样发展落去先至系合理嘅其中一啲主要问题啦。嗱，咁另外咧，亦都聽到啦，有唔少嘅觀點咧，就係都認為咧，而家咧係有好多嘅人講法咧，就係譬如話，而家我哋用一啲政治嘅傾向去分究竟係黃定藍，而去決定消唔消費啦。咁究竟係咁，究竟應該點樣先至係合理咧？咁因為如果你講自由經濟，咁你理論上咧就係要用一啲質素。食物的一些質素啊，或者是一些服務的態度等等去幫不幫襯的嘛。如果用政治的態度去分析的話，會不會又令到整件事扭曲了，令到整個經濟的發展呢是走歪路呢，或者是造成一些太弱留強的情況呢？那大家可以打電話來1872311一起傾下的。好，電話裏面有朱先生，朱先生你好。 朱先生是。那我想講呢，就我覺得咁樣其實係好悲哀嘅，因為點解咧？咁因為啲連買嘢都要分黃藍都咁啊，即係香港即係高度一反政治化，即係咩都講政治，乜都要咁。咁以前就成日批評內地，即係話政治掛帥嗰成日批評內地啊。咁即係用咁而家輪到香港又係咁樣，即係啲好嘢學唔到，即係嗰啲唔好嘅嘢就學到十足。即係咁樣，即係長遠嚟嘅呢個唔係香港之福嚟㗎，呢個變咗係嚴重嘅撕裂得更加緊要，變咗整整下變咗勢不兩立咁樣。正如剛才有人講話嗰啲藍店有黃店排長龍，藍店冇人敲咁，咁樣整整下就自不然產生嗰啲妒忌啊，用嗰啲咁仇恨都產生㗎啦。咁樣如果佢咁樣，你香港仲點樣有和諧嘅一日啊？即係咁樣。即係你連經濟嗰方面都係要搞黃色嘅，咁搞個分黃藍咁最慘係嗰啲市民啊，佢根本譬如有時肚餓起上嚟，即係去揾食肆，佢即係點有時間分你話黃抑或藍咧？ 嗱，如果你真係好肚餓嘅，咁你好慘嘅，覺得咁唔使分㗎，咪行入去咪食咯， 係咯，咁如果你走去嗰啲黃店或者咩藍店，又咁俾人哋即係話你唔啱啊咁樣，咁啊好變啲市民又好慘噶。咁其實我覺得其實就應該唔好鼓吹呢啲咁嘅黃藍呢啲咁嘅經濟圈，千祈唔好咁鼓吹呢啲咁嘅嘢啊！呢啲唔係香港之福嚟噶。 明白明白，好多謝朱先生嘅意見。電話裏邊咧仲有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係你好啊，係 請講李先生，係。 系咁，其实咧，我想讲咧，嗱，讲未有呢啲事之前咧，咁其实我哋出去食饭咧，都喺我哋年轻一代啦吓，即系中年到年轻一代咧，都会去一个网址度睇嘅。其实咧，个网址咧就唔知道大家有冇去睇，多数去睇嗰啲嘢啦。但系其实都系同而家差唔多嘅啫，都系睇食物质素啊，有人去食正评啊、负评咁样嘅啫。咁但系只不过系大家而家唔系基于嗰个网啦，而系用翻另外一套方式去做翻自己选择嘅嘢。咁其实我又觉得冇乜分，冇乜所谓，即系喺一个好冇食嘅程度上，再 filter 一个摆多个叫 filter 嘅物体再拣。所以我又觉得好平常嘅嘢。 但会唔会有阵时系多咗呢个考虑咧？食物嘅质素好唔好食，可能系变咗次要。咁长远嚟讲，咁香港可能成全部餐厅冇以前咁好食噶咯。会唔会咧？ 咁咁讲真，平常心，你去以前嗰个网址度，嗰个网址度睇，或者系其他都系人传我嘅啫，以我传我嘅啫，即未必一定真噶嘛。咁你自己都要去拣翻相应你想食嘅嘢，再去拣睇有冇食。你好食嘅，你咪下次再帮衬，再介绍俾人咯。如果唔好食嘅，咁你问anyway， 咁问我唔好食咯。 即 系 譬如你 冇乜所谓嘅， 可唔可以咁讲？你而家要拣嘅话，除咗要可能要拣黄色，讲政治嘅倾向之外，可能即都会考虑埋佢好唔好食噶啦，系嘛？你嘅意思系咪咁意思？ 系咯，但系就睇下边样牌先咯，即系呢啲所有嘢都系自己个 arrangement 嚟嘅啫。 嗯，好， 系啦， 唔该晒，多谢李生嘅意见。啊，电话里边咧有中原集团嘅创办人施永青嘅，施永青你好啊， 你好， 系啊，施永青因为都写过几篇关，即系两篇。关于黄色经济圈的一些文章啦，嗱，咁你见到的就系黄色经济圈咁样继续搞落去，会发展成一个咩嘅状态呢？ 而家其实嗰个规模咧就仲系少嘅，即系唔系所有嘅店铺都要分开黄蓝嘅。咁开始嘅时候，有啲人可能会觉得哇，效果唔错、啊，我系黄色多咗好多客，帮衬我。但因為相對仲係少嘅時候咧，就佢嘅得益會明顯啲啦。如果你係真係要分得好清楚嘅，個個都要分嘅時候，咁啊你要同時要照顧即係更多嘅店鋪嘅時候，就要睇市民係咪真係個個都作呢個選擇啦。咁我自己覺得咧，就做呢樣嘢咧，就似共產黨做嗰啲多過似自由資本主義做，因為共產黨就政治掛帥嘅啫，自由資本主義就係講自由選擇。咁經濟活動咧，你係睇經濟效益啊、價錢啊、即係服務啊、質素啊，咁樣咧先會有太弱留強嘅作用。咁变咗你帮衬啲系高质素嘅，咁啲药种就无法流传，咁变咗个经济效益就会提升啦。如果你话将经济上嘅效益放喺次一个地位，咁嗰、那个即系嘅嗰个太弱流强嗰个功能，个市场机制就会失去，咁呢、這个。对香港整体经济的那个竞争力呢反而有损害的。 咁有啲评论都会讲呢，就譬如而家有好多嘅一啲嘅商店啦，譬如卖一啲所谓公平贸易嘅咖啡嘅，或者係有啲社企呢，佢係专登就请啲银发族，或者係特登讲到明㗎啦，佢做嗰啲嘢帮助弱势社群嘅。咁呢一样嘢其实呢啲不嬲都有㗎 喎。你係个人选择咧，其实冇问题嘅。你可以选择公平贸易嘅考虑。我见有啲人投资亦都话，我一定唔投军火商，唔投对环保唔重，即系处理得唔好嘅石油化工厂，呢啲系个人嘅选择，冇问题嘅。不过而家有啲情况下已经系发展到咧系。限制其他人嘅選擇嘛，譬如佢哋覺得無線電視唔好嘅，咁你喺無線電視登廣告，佢會揾人嚟騷擾你，建議你唔好落啊，落咗可能對你產生唔好嘅影響啊，你要小心啊，咁咧就變咗妨礙咗其他人嘅選擇自由，即係如果咁樣咧就就更加唔好啦。 我谂嗱，呢种系一个杯葛啦，可以话系即系杯葛某啲广告商或者杯葛某一啲公司。咁但系杯葛都系一个自由选择嚟嘅啫。我冇 杯葛佢自己杯葛，当然系自由选择啦。但系佢去干预人哋嘅选择就唔系杯葛咁简单噶咯。 但系譬如我叫人唔好拣，咁都系干预咩？即 系 佢哋做拣唔拣都系一个自由选择嚟。 人哋唔好拣，同埋你。作出某種形式嘅威嚇，話你登咗又會有唔好嘅後果，咁就唔止杯葛咁簡單。 個唔好嘅後果係其實主要啦，有啲人整爛人間鋪，咁大家都唔鼓勵啦。咁但係好多人話喂，我唔幫襯某啲廣告商嗰啲商品，咁其實都係一個自由選擇嘅，幫唔幫？ 當然係佢自己做就自由選擇，佢要求人哋咁做就干預人哋嘅選擇啦嘛。 咁但系 两样嘢好唔同 嘅，系咁冇嗱，譬如话有啲社企咁，佢系专请啲老人家去做侍应嘅，咁佢都会宣传， 你可以鼓励人哋帮衬， 系啦。 但系你话嗰间唔系社企，你唔好帮衬佢。咁一个咧就系佢而家香港嘅社企，数量都有限，你叫人哋净系帮衬社企，可能 解決唔到佢日常生活所需嘅，即係淨係幫襯黃店都解決唔到日常生活所需喎，因為可能照我了解啊，商界入邊男嘅可能多過黃嘅喎，個商店嘅係咪黃店一男店？你睇佢老闆咧，一話睇佢嗰個服務員咧，一係睇佢嘅材料嘅來源咧。其实就而家香港冇条件完全戒到清楚㗎喎。咁如果你嗰样嘢係无法完全戒别分割清楚嘅，咁变咗係由某啲人作判断，要人哋去做，唔係俾人哋自己去判断㗎。 咁當然啦，即係有啲貨咁，你冇可能由成個產業鏈、成個供應鏈都100%係所謂黃噶啦，呢個係 咁，所以咪有個可行性嘅困難咯。 但佢哋嘅講法啦，剛才我哋都訪問咗其他人，就係話咁逐一步、逐步、逐步嚟啦，咁做唔到100%，咁可能30%先啦，咁都係慢慢開始啦。佢哋嘅意思係咁。 但係如果將呢樣嘢作為行動嘅準則嘅話，本身就唔係一個經濟圈，係一個政治圈嘅啦嘛。即係你如果叫經濟圈，當人哋從經濟嘅角度去考慮呢件事嘅可行性啊，考慮呢件事嘅效益啊，咁顧名思義都會咁樣去考慮啊。但頭先主張黃色經濟圈，或者你頭先講嘅，基本上都係一個政治鬥爭嘅手段，又唔係一個經濟。促進的手段是兩回事來的。如果你說我這是我的政治鬥爭手段來的，那這個你當然可以選擇這個作為政治鬥爭的手段，但是就不是一個經濟活動咯。 但是咁讲啦，譬如咁讲，你睇返国泰咁去而家请人，咁可能都会或者炒人係会根据你喺社交媒体度讲乜嘢。 咁佢做得唔啱唔係等于我哋整個社會都應該朝這個方向做嘛。即是現在我的角度呢，就是推行這個黃色經濟圈對香港的經濟有沒有好處，進一步譬如將社會撕裂在政治上是不是對香港有好處呢，即是從社會的角度去講，不是說國泰有做我們做不得，不是這個角度嘛。 因為咁講，如果你話從 整體嘅角度， 從社會整體嘅角度 咁樣做得唔得？有啲嘢做法係未必犯法嘅。即係你即使去幹人哋登廣告，你嘅言辭小心啲，唔踩界，但係對登廣告嘅人造成一啲佢嘅壓力，都唔係一個香港社會願意見到嘅事。香港社會係一路都好自由噶嘛，尤其喺經濟選擇上係好自由，先吸引咁多人嚟香港嘅啫嘛。 嗱，你話登廣告，咁其實你都見到有好多廣告商咁，佢哋針對某啲傳媒，有啲廣告係唔會登嘅，有啲傳媒係唔會登嘅。又或者你剛才講到，即係一個社會嘅 呢樣嘢係社會對社會唔好噶嘛。咁我哋冇理由做一啲自己都認為唔好嘅嘢去推廣噶嘛。 系啦，咁、那个问题系，如果嗱，而家就系譬如讲翻国泰咁啊，人力资源上咁可能都扭曲咗个市场噶啦，咁啊有好多可能系黄色嘅人，咁佢冇人请嘅，咁而家呢啲黄色经济圈佢哋嘅目的就系喂请翻呢啲人啊嘛，系咯。 咩嘢？你可唔可以讲讲俾我听？国泰做啲咩嘢？ 譬如话咁嗱。我想大家在报纸上面很多的访问都看过啦，如果你是个立场比较支持这场运动的，在社交媒体里面做过一些东西的，写过一些东西的，暗示过一些东西的，其实都有可能被人炒了。那现在就是说有一些的黄色经济圈就请回这些可能是有案底啊，或者是参与过这场运动找不到工的人，那其实都是即是他们会觉得啦，是一个。 这个不是一个他们的政治取态，是一个政治选择嘛，就不是一个经济圈嘛。 咁 即係同埋頭先講國泰嗰啲如果佢係攞嚟請所有嘅人攞嚟作為篩選嘅手段咧，咁呢個當然我認為唔符合香港即係自由經濟嘅做法嘅，就唔應該係鼓勵咁做，或者因為有一啲公司咁做，我哋就喺香港全面推開呢件事。 如果因为有个别公司咁做，就喺香港全面推开嘅话咧，咁香港嘅撕裂会更加严重。譬如我自己请人，我就冇分黄色、蓝色嘅，啊，冇分后生，因为年纪轻嘅，我亦都唔赞成喺社会入边咁做。但系如果搞黄色经济圈啊，咁就会令到做呢样嘢嘅人，我唔赞成黄色经济圈，我同时亦都唔赞成蓝色经济圈嘅。就唔係我只係唔贊成以政治嘅取態去將人分類，或者將呢樣嘢引入到經濟行為上嘅取態。 明白。我想問一下，即其實有好多企業啦，而家都講緊一啲嘅即社會責任啦，唔係話淨係講賺錢或者經濟效益啦，咁亦都講佢企業嘅價值啦，咁嗱，而家有好多黃色經濟圈，佢都可以話：喂，我自己有自己嘅一啲價值觀，我哋實踐喺 個人企或者企業自己作自己嘅選擇，這個冇問題嘅。你幫襯邊個可以自己作选择，但是去影响其他人选择呢，就超越咗我哋社会一般嘅做法囉。 好， 即係过去嘅一般做法囉。 明白明白，唔该晒你。 如果你係咁样做嘅话呢，即係愿意喺香港生活嘅人会少啲囉。 明白。好，唔该晒薛炳清，唔该晒。係，薛炳清係中原集团嘅创办人。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s Uncle Seal again。 有听众 S 呢就问萧叔叔有个英文呢点样讲，佢呢个句子就是话呢，这个香港不再是我熟悉的香港。咁啊，當然呢句説話咧，就可能比較政治化少少，有少少。咁所以咧，我哋一將佢轉為咧，呢個人已經唔再係我熟悉嘅人啦。咁英文點講咧？咁咧就可能會冇咁敏感啦。我哋英文可以話咧 ，He's no longer the person I know. He's no longer N-O-L-O-N-G-E-R. No longer 已經不再是 the person I know. He's no longer the person I know.或者我可以话 ，he's no longer the person he used to be， 或 he's no longer who he used to be， who he used to be， 佢曾经系嗰个人，已经不再系啦，咁就可以咁样讲。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系啦，而家好多人话咧，我哋去食餐饭都要分黄蓝啊，已经唔系我哋熟悉嘅香港啦。大家点睇咧？啊，电话里边有钱先生，钱生你好，钱生。 系你好啊，主持人。 请讲。 系嗱，咁嘅，其实我觉得咧，即系黄色经济圈呢个概念咧，唔单止要即系推行，而且仲要发到好大嚟做，为咗系自救。嗱，而家我哋咧，即係中資集團已經即係有一個聲明，已經話係唔請香港年輕人啦。我相信咧，佢亦都會即係向即係喺中國有生意投資嘅跨國集團，即係施壓，好似打壓蘋果一樣，即係佢都會要求佢哋唔再請香港嘅年輕人。嗱，而家我哋教師即係面臨被取消資格，學生面臨被記過，公務員咧就要停職，隨時被革扯。啊，即系呢个医护人员咧，而家咧即系范鸿龄咧上台之后就话，唔可以喺呢一个医院范围里边咧，即系进行抗争。啊，即系国泰啊，港龙已经系即系已经俾中方施压，就不断炒紧有政治立场嘅员工。 系嗱，刚才我听到阿施永青嘅讲法，就我嘅理解就系、是，佢哋可能做得唔啱嘅时候，唔代表成个经济都要咁样撕裂落去。 其实我觉得呢，第一件事就是香港人应该醒觉，在这里呢要是未雨而绸缪、因为我相信将来呢，他中共呢现在这种斗争模式已经是香港全面推广的了。现在香港的人民币离岸中心呢现在将会移去澳门嘛、 仲佢哋仲落咗命令係要求中資嘅集團協助澳門咧，係去發展呢個人民幣離岸中心嘅。嗱，所以其實呢個咧，個 但係跟住啊，習近平又冇強調咯喎嚇。 嗱，即係佢落咗個命令就即係中資銀行就會做噶啦啊。即係我哋唔係等到呢樣嘢發生，我哋先至夢醒噶。 好多謝錢生嘅意見，未雨綢繆。跟住仲有李先生，李生你好。 系啊，你好， 李生，请讲。系， 我好同意啊，啱啱对上嗰位听众咧，佢所讲嘅嘢，其实嚟讲咧，黄色经济圈呢样嘢咧，其实唔系香港自己发明出嚟嘅，就好似而家啲歌星啊，讲一啲嘢啊咁样，佢都会有封杀佢哋嘅。嗱呢样嘢咧，好似头先阿施老板佢喺度其实佢摆到明啊，好难嗰只嚟噶啦。咁如果係嗱，即係如果正如佢嘅生意，我就攞佢嘅生意嚟講，嚇、啊，就係、是、如果我哋即係買賣樓宇方面係全部唔會經中原地產嘅啦，我睇下施永青，我睇下佢本人，佢會唔會俾壓力俾翻大陸或者俾咩俾翻有關方面，即係話你如果咁樣咧，你影響我嘅生意，跟住咧就話我可能會撤出香港，或者係撤資啊。如果咁样搞法，我睇下，如果大陆佢啊管有翻方面管香港嘅，睇下佢会唔会自己都感到好压力。嗱呢样嘢嗱，好似我哋200万人香港人出嚟游行啦。如果我哋200万人出嚟啊，呢样呢200万人都系有能力去消费嘅话，如果我哋组织咗一个黄色经济圈，我相信啊，不久嘅将来，莫讲唔使林郑佢同意五大诉求啊。直情啊！呢样嘢我相信大陆佢逼到林郑要实行五大诉求，一定要通过。 好乐观喎、啊！你 佢唔通过咧，香港就会丧失喺佢嘅手上。 嗯， 佢睇下佢自己，佢呢样嘢系我哋香港人自救嘅一个策略嚟嘅。 好多谢李生嘅意见。 60分钟走遍世界。 The enormity and scale of these things. We're nearing 3 million hectares already. 新南威爾士近期咧就有大火嘅影響啦。 住喺悉尼嘅朋友姚啟榮， 我哋咧就有叫做 total fire ban， 户外咧就完全唔可以生火。燒烤爐咧係我哋嘅文化一部分嚟嘅。total fire ban 即係話咧，連呢一樣嘅娛樂都做唔到啦。 高福慧、譚永輝、陸宇光，108,000里。星期六早上11点，香港電台第一台。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麦嘉俊。 好，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麦嘉俊，我哋刚才倾到黄色经济圈啦，咁我记得咧，啱啱即系五六点嘅时候，有啲听众打电话嚟咧，佢嘅讲法就系、是。喂，呢個係黃色經濟圈啊，係一個自救嘅方式，因為咧而家有好多即係支持運動嘅人咧，俾人起咗底之後咧，好多公司都唔會請噶啦，或者要坐監嘅，或者係保釋之中嘅人咧，好多公司都唔會請嘅時候咧，咁靠曬黃色經濟圈呢一啲嘅老闆咧肯請佢哋，咁呢個係一個自救嘅一個行動。 我谂呢个已经唔系即系咪喺黄色经济圈里边自己拥抱相同价值嘅人嘅一个要面对嘅问题嚟嘅。其实咧喺出面而家有好多近呢两个月啦，有好多社会上面嘅论坛咧，其实我哋都要去面对一个现实，就系的而且确而家即系俾警方拘捕过示威者嘅数字，其实已经上即系差唔多几千，即系六七千人啦，已经即系当中可能真系需要。有勞之災嘅，可能係講緊幾百至上千人都未定。咁我哋未來裏面的而且確會見到嘅一批新嘅畢業生或者新嘅一啲新血啦，即係佢哋會揾工嘅時候咧，可能係留有案底。咁喺咁嘅情況之下，係咪真係淨係黃色經濟圈去自救咧？咁樣咁當然喺個經濟圈裏面，如果裏面啲人話我係寫包單，可以係你有案底或者你曾經係做過抗爭而有任何嘅一啲损伤啊，或者系可能其他未必请你，我哋会做。咁但系实际上嚟讲咧，呢个系一个全个社会要面对嘅问题嚟嘅。我自己个人觉得咧，就系无论系蓝与黄都好啦，即系我觉得呢方面嘅嘢咧系。 我哋要去諗一諗，究竟即係將來我哋究竟真係要去請一啲學生或者係真係請一啲員工嘅時候，係咪以一個政治價值去篩選呢？呢樣嘢我覺得要社會共同去討論嘅。我覺得如果你社會上面要去解決成個紛爭嘅話咧，長遠嚟講，依啲咁樣嘅你藍我黃嘅價值咧，其實就唔應該鼓吹嘅。咁但係當然如果你話我大家都唔信待對方啦，實際上嚟講互信係好低噶啦。我係會即係請一班黃色或者係即係同我政治價值一樣嘅人。咁我覺得本身係無可厚非嘅。咁但係到最終咧，即係我都好相信咧，就係當整個社會即係嗰個氣氛。冇咁去激烈嘅时候呢，其实返去都係一个即正常嘅状况，我哋叫 business as usual。就係话可能我请咗你，呢个可能係我请你嘅其中一个即係一个条件或者一个一个原因嚟嘅。咁但实际上最后我留唔留你，或者你喺我公司里面会唔会有一个前途，其实最终都係睇表现嘅。係最终都係睇同我合唔合作到嘅，会唔会同其他人一起做到我哋公司嘅啲价值。咁所以我諗呢方面呢就唔係一时三刻话我哋而家要唔要黄色经济圈嘅问题。而係长远嚟讲，即係成个社会发展里面，我相信会返去一个比较平衡 点。如果係 business as usual 嘅话啦，即係大家回复正常嘅时候就仲有可能啦。但係 所以你问我 好似好远喎， 所以你问我话依家依个即系黄色经济圈又好，蓝色经济圈又好，始终都系而家对我嚟讲系一个非常时期里边嘅一个系好不幸嘅产物，就系要去到市民要去自己自发去以颜色区分，呢个系我觉得系个不幸嘅事嚟嘅。我谂如果大家可以选择，梗系冇人想咁样做。咁但系即系而家依一刻我谂要去支持示威者又好，或者系去支持警察有好多嘢好，佢哋会将成件事变分咗种颜色去做嘅话，呢个系即系政府一直解决唔到成个政治问题里面个一个越嚟越严重嘅后果。 而且系即系呢半年系见到激化咗， 系绝对啦。 好，大家有咩意见咧？打电话嚟1872311，我哋一齐倾下。电话里边有陈小姐，陈小姐， 陈小姐你好。 你好，主持 系 咁，我想讲咧，即系佢哋成日点解黄色、蓝色？其实我觉得，只不过佢话俾你听，呢间铺头系黄色，即系如果系唔好食嘅，始终你都唔会去帮衬咯。 嗯， 即系但系，譬如我都系使呢个钱，佢我10蚊食个饭，呢间黄色同蓝色都系10蚊，差唔多好食，咁咪要选择黄色咯。 嗯， 你去咗蓝色食，我谂冇人打你咯。即系讲到好似好夸张，哇！你去蓝色食。嗯，咁我哋成日通街啲鋪頭都大陸嗰啲鋪頭冇啊，入去冇人理你㗎。不過你嘅選擇，即係講到好似哇，你犯咗罪啊，黃色嗰啲人咧就會打你啊，唔覺咯，即係好誇到，即係誇到無比咯。我哋成日通街行，即係譬如我知道啊，呢家係咁，有時候我哋即係明知係男都會去幫襯㗎。咁你有需要你就要幫襯，其實係你需唔需要咯？只不過大家相同。嘅品質或者相同嘅地方，咁你有得選擇嘅，咁我咪選擇黃色咁解啫嘛。 係啊， 如果大家有得困㗎，唔係話一面倒你一入藍色，我揾啲人守住我打你，咁啊梗係唔啱啦，破壞都更加唔啱。 系， 大家公平噶嘛？ 好啊，陈小姐，你同唔同意咧？其实咧，而家咧都即系头先欧嘉伦都讲，而家其实一个都几激化嘅场面啦。有唔少人咧去即系去一个食肆之前咧，我屋企都有人系咁样嘅，即系会 check 下究竟蓝色定黄色先。你同唔同意咧？ 都冇计噶啦，咁根本就系个政府搞到咁噶嘛。我哋点解会咁撕裂啫？屋企人同埋大家点解屋企人？即係大家唔同政見，我真係覺得冇問題咯。你問我，即係我覺得總言之，邊個打人就邊個唔啱。低温俾邊個打到人哋咁樣先？即係話知你係任何一個人，你幾有乜嘢成，幾有道理。 即係無論邊都好啦，即係邊個喐手先就唔啱。 喂，壓力大更加戇居。喂，你專業噶嘛？咁全香港你覺得邊個壓力最大？梗係醫生啦。即係醫生可唔可以亂？哇！今日我好嬲啊！我同你打支針，等你暈低，得唔得？醫生好大，即係佢要就呢個咩嘅喎，大佬犯法嘅喎。咁但係點解打人唔犯法嘅？ 好多謝陳小姐，咁啊， 多謝曬啊！ 陳小姐都講到呢幾日，我諗即係大家見到喺好多畫面上面啊，一個唔和平嘅聖誕節，我諗好多好耐都未試過啦嚇。以前即係我諗二三十年前都有啲所謂聖誕節嘅前夕嘅騷亂啊，都 仲。 80年代初的事了，现在我们再上演，也都不能够保证以后可能一些 应该普天同庆的日子咧，都未必咁和平添。 系啊，即系而家都即系几可惜嘅，即系过嗰几日里边，即系见到即系街上面嘅骚乱，或者系即系即系无论市民又好啦，或者系即系警方又好啦，即系最后有个冲突啦。咁大家都觉得好似圣诞前夕有一段时间，区议会选举之后，好似气氛平静咗落嚟。咁但系到最终即系喺平安夜同埋圣诞节两日咧，都好似有少少唔愉快的事件发生。 咁见到嘅系，即系其实自从一两个星期之前，即系星火同盟啦，即系好多即系人去支援一啲受被捕人士嘅呢一个基金就被 冻结咗， 冻结咗啦，而且系警察就拉咗几，后尾就保释咗啦。咁我谂呢样嘢系一个导火线啦。咁另外，我谂仲有好多好多嘅问题。我谂嗱，我哋大家有咩意见咧？呢几日嘅一啲嘅示威者嘅行动，包括喺商场度有啲破坏，而警察嘅回应，佢哋嘅行动，大家又点睇咧？打电话嚟1872311。 旅游乐园祝大家圣诞平安。 今个星期六是2019年压轴一集节目， 我们会同大家回顾2019兼展望2020。 究竟旅游乐园成员在2020年有啲咩旅游目的地新推介呢？大家记得捧场。 同场更加会加送开心旅游玩转公展会精彩过程。星期六下周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流年、 欧海星、仙奴， 旅游乐园继续努力用心， 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 CIBS 农业创新机遇， 农业可以话经济嗰个效益非常之卑微嘅，会唔会我哋而家用都市农业呢种嘅谂法，会有更加多我哋系忽视咗嘅功能，或者解决到我哋好多城市问题？ 全新非遗粤剧艺术传承之路， 做一个改编咧，首先我哋要稳正件事个逻辑性，因为旧时太随便啦，去到尾就大团圆就得噶啦，所以我哋一定要系有逻辑性，点样发展嘅戏写出嚟。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喺呢几日嘅圣诞节咧，大家见到示威嘅模式咧集中喺商场啦，而我谂比较明显嘅一啲趋势就系。好似示威者就比以前係少咗嘅，警察相对嚟讲就多咗嘅、而警察去动武嘅时候，包括用催泪弹啊，或者係胡椒喷雾啊，就好似呢就比以前都多咗嘅。当然啦，有好多不同嘅情况，有啲就係示威者呢喺条街度可能企咗出马路啦，有陣时呢你都见到喺夜晚啦，亦都有示威者会破坏交通灯啦。咁你见到嘅就係当有呢啲情况出现嘅时候呢，即係警察都几乎即係会嚟到现场啊，然之后开射催泪弹啊，咁都有㗎啦。咁另外仲有好多嘅一啲趋势你又见到呢，似乎所见嘅就係、有好多嘅警察呢开始就係而家示威者闹警察啦，叫你走嘅时候行慢咗啲啦，都会俾警察拉，甚至係射催泪弹嘅。甚至呢就係试过喺港岛区啦，喺24号晚啦，有大约100个示威者，咁据不同嘅传媒呀，不同倾向嘅传媒嘅讲法都差唔多嘅，就係佢哋喺行人路上面叫口号呢都被警察拘捕嘅，咁你见到嗰个拉人嘅门槛咧就越嚟越低喎。 系啊，即系我谂头，其实我哋一直所讲咧就系个警察嗰个执法尺度嗰个问题啊。头先欧嘉伦都讲咗好多例子咧，即系我谂相信咧，亦都正常嘅情况嚟讲咧，如果你话破坏交通灯或者系纵火嘅话咧。我谂喺无论咩尺度嚟讲咧，即系你去捉佢，或者用催泪弹驱散，或者甚至乎用其他嘅行动，咁我谂应该嗰个争议性唔会好大嘅。 而且系见到近排咧呢一啲嘅驱散咧系快咗嘅。 系啦， 我谂相信系因为咧啲示威者少咗啦，然之后啲警察系相对多咗啦，所以嗰个反应系快嘅。 个原因我唔清楚点解会快咗，咁但系实际上嚟讲咧，即系而家的而且确俾我哋画面见到，或者传媒亦都有报道嘅咧，就系即系的而且确嗰个执法嗰、那个。尺度咧系有啲令人摸不着头脑嘅，即系譬如话点我哋当街如果系大声叫骂，咁但系当然个内容咧系针对警方嘅话咧，咁就可能已经即系会即刻出动催泪弹啊，或者有其他驱散行动啊咁样。咁坦白讲，你喺平安夜，你喺圣诞嘅时候，咁第一你又冇一个即系 絕對清晰嘅一個暴力手段。咁、平時嚟講，即係當街叫叫喊嘅，可能叫嘅內容唔一樣嘅，你都唔會俾人拉噶啦。咁亦都冇一個即係特別擾民嘅一個即係一個證據出咗嚟。咁呢個情況咧，走去用即係催淚彈幾個咩級數嘅一個武器啦，或者工具啦，咁已經係令人係即係有一個好大嘅爭議性喺度。咁而的而且確過去嗰兩日你見到即係無論喺個警察各方面嘅一個解釋，或者係即係任何嘅方式，我哋都見唔到一個好好嘅一個合理嘅原因喺度，咁就令人會有一個好大嘅疑問，就係如果你繼續咁樣落去嘅時候，究竟個執法嗰條線邊個攞實呢？我諗呢樣嘢呢，我記得我哋由七八月開始呢，其實已經不斷地講緊呢樣嘢㗎啦。其實無論嗰陣時當時警隊一哥，或者係而家嘅新嘅警隊一哥又好啦，我哋不嬲都有講過，我哋希望係要俾一個非常之清晰嘅一個界定出嚟，咩叫做應該喺咩時候要執法，咩时候应该用啲乜嘢工具、乜嘢行动，到到而家呢一刻咧，都依然系未必有一个非常之令人满意嘅答案。 同埋到而家呢一刻都系好多嘅警察都系蒙咗面啦。咁而家多数都有翻个行动呼号喺度嘅。咁如果你真系见到个行动呼号揽住嗰个 number 咧，都可以有比較明確嘅途徑去投訴嘅。如果你見到影得清楚嘅話，嗱咁啱啱咧就係即係兩日前啦，華盛頓郵報咧都發表咗一個幾詳盡嘅報導。咁佢哋咧就係揾咗九個國際專家啦，一啲警政嘅專家啦，就檢視咗65宗警察使用武力嘅事件啊，喺半年裏面。咁嗰啲事件都係一啲大家會都可能睇得多嘅一啲。所謂警察即係大家都質疑佢係咪濫用暴力嘅一啲場面啦。咁根據華盛頓郵報嘅報導咧，就話即係七成事件咧都係有違規嘅。咁其中就包括就係話10月20日水炮車射咗啲藍色水去個清真寺啦。咁就話其實嗰陣時喺企喺行人路上面嗰啲人咧，似乎就冇構成威脅嘅，咁就冇理由用嘅。咁另外就係橡膠子彈啦，用個橡膠子彈射到印尼籍嗰個女記者右眼盲咗啦。咁當時究竟係咪又有需要呢？又同埋呢就係佢哋都揾到一啲警方武力指引嘅文件，就包括究竟警棍打去邊呢。咁其實寫明嘅機動部隊手冊就寫明警棍係唔可以打頭部、頸部、背部嘅。咁同埋唔可以打正在離開啊、背對警察嘅人等等啦，或者係俯卧地上嘅目標咧，嗱都唔應該打嘅。呢個係機動部隊手冊，係華盛頓郵報佢話佢攞到嘅一啲武力指引嘅文件啊。嗱，有關呢啲問題咧，不如我哋問一問監警會前委員鄭成龍啊。鄭成龍你好。 你好，鄭成龍。 係啊， 你好，你好。 不如即係講翻近期或者呢幾日你見到一啲即係警察嘅一啲驅散嘅行為啦，你自己點睇啊？佢哋有冇一個足夠嘅理據去做好多嘅呢啲動作？ 嗱，有時我哋睇即係鏡頭前面咧，有好多即係相對大家見到話警務人員用嘅武力啦，可能係即係大家都接受唔到嘅，或者可能係有啲過度使用武力咁嘅質疑嘅。咁但係有時我哋真係要睇下每件事發生之前嘅一個短時間，究竟喺同區又或者喺附近發生緊啲乜嘢事咧？先至可以斷定究竟當時佢哋係採取一個咩嘅措施，或者係一個咩想法，係想盡快驅散啦，定係做一啲咩情況係令到即係當時集結嘅人咧係能夠即係迅速即係盡快咁離去。咁呢啲係要考慮嘅因素咯。咁即係我當然見到有時啲鏡頭嘅畫面就係、是可能有啲人喺行人路，咁突然間有啲警察就做一啲即係同啲警察啲對罵嘅，咁然後就會被拘捕嘅。咁但係附近係咪發生咗啲事嘅？警察係需要喺啲人群未即係有一個好大規模嘅聚集嘅情況之下嘅，就要驅散咧？呢啲要睇下每個行動都唔同嚇。 係咁嗱，見到嘅而家嘅問題就係可能係有好多嘅呢啲嘅行為咧，大家可能有質疑啦。咁可能前文後理未必睇得清楚，但係始終個問題就係似乎投訴無門啦，亦都唔知道邊個做啦，個個都蒙面啦。嗱，呢樣嘢始終都係我諗其中一個我諗公眾最關心嘅事情。 係，但我哋一見唔到話，即係短期會有個獨立調查委員會啊。咁而我又唔會寄望個獨立檢討委員會可以幫我哋睇到呢啲嘢。咁唯獨是就要等緊監警會個報告，係咪每一宗投訴，縱使警務人員蒙咗面咧，佢都可以揾到個被投訴人係邊一個，揾唔揾到嗰啲人出嚟？咁如果揾到嘅，咁咪可以跟進啦。咁但係揾唔到啦，咁日後警方點樣做咧？這個就係即係大家嘅諗法。咁不過而家我哋眼見咧，喺呢一段即係呢個禮拜嘅時間咧，我哋見到每一警員出嚟執行職務嘅時間咧，確實係有張藍卡個行動呼號係見到嘅。咁呢個即係明顯係即係可以俾市民可以知道，咦，究竟執緊法嘅警務人員係咩 number， 即係或者咩號碼，可以日後方便追究。咁呢個係即係叫做好啲嘅情況啦。 嗯，但鄭成龍，你都大家都明白咧，就係而家嗰個狀況不幸地咧，就係、是、其實就算監警會嗰個報告咧，就而家就未知啦嚇，即係個中期嗰個結果亦都暫時未公布。咁但係其實就已經有好多風波出咗嚟啦，就係即係即係譬如獨立嘅一啲國際嘅監察員，即係佢哋都自己去辭職啦，即係亦都有好多嘅對監警會而家嗰個嘅架構啊，或者佢功能嘅獨立性亦都有存疑。咁出咗嚟嘅報告，其實第一樣嘢啦，到最終都係希望市民會接納佢個公信力，就話啊，佢哋調查結果係可以嘅。咁但係而家睇嚟，即係監警會大部分嘅市民咧，都好似即係對佢哋有個即係有個疑問嘅情況之下咧，會唔會即係嗰個報告出嚟係會解答到市民嘅疑慮咧？會唔會更加多就係好似頭先你所講，就係其實不如直接有啲行動上嘅改動，會令到更加即係有更加公信力啦。但多咗藍卡啦，係一件可能比較正面啲嘅事啊。但係都係會做得唔夠，會唔會再加大力度？喺一啲即係好清晰嘅指引底下，有啲嘢可以做，有啲嘢絕對唔可以做咧。 係啦，喺我個人嚟睇咧，其實而家我哋見到好多防暴隊啦，即係而家警察叫做有時叫 RRC 嗰個快速應變大隊啦，即係佢哋其實係咪應該跟翻外國有一部分嘅，即係例如控制暴動嘅嘅警察嘅，佢係另外一個種嘅呢一個武力使用嘅指引咧？咁即係例如。我哋而家平時嘅係咪平時我哋喺市面上見到行必嘅警務人員啦，咁係有一套指引，而負責防暴咧係另外一啲指引嘅。咁當然啦，大家應該會可以預計得到，負責防暴嘅同事嘅指引咧，應該係相對咧，即係佢可以用嘅武力咧，係應該係比一般嘅警務人員高啲嘅。咁但係嗱，有個指引，我哋唔係話哦，以特登俾多啲權佢，而係有指引就會有個頂。即係知道邊啲係最大嘅指引，即係最大嘅武力係去到可以用得嘅，而邊啲係唔用得就一定唔可以用嘅。即係例如好似之前話華盛頓郵報嗰個見到 PDU 佢個訓練係點樣啦，咁但係嗰啲 PDU 就係另一個即係一個隊型嚟嘅， 一個編制啦。 講緊係啦係啦，咁但係如果講 RRC， 如果好似而家日哥話咧，嚟緊可能會將呢個快速應變大隊變做恆常嘅機制嘅。咁呢一個就係咪需要一個特定嘅指引咧，令到大家清晰呢一班警務人員出嚟做嘢嘅時間咧？啊，佢哋係防暴隊嚟嘅，佢哋係快速應變嘅，咁佢哋嘅工作係乜嘢？嗱，佢哋需要達到啲咩目的？大家見到佢就應該點樣協調或者點樣做咧？呢一啲就係會等大家清晰啲，日後執法就少啲拗撬，同埋要跟進投訴嗰陣時咧，就會比較方便咯。 嗯，但喺而家個社會衝突咧，即係雖然比喺一兩個月之前咧稍為緩和少少，但係衝突都依然係不斷嘅時候咧，喺你過往嗰幾個月嗰個接觸裏邊咧，其實而家個警力咧，即係話三萬啦，但其實裏邊係分咗好多唔同小隊，或者係即係有啲直情係唔上前線噶嘛。咁即係而家你講緊話恆常嘅嗰批嘅警員嚇，咁其實夠唔夠去處理到而家即係比較唔係話太過暴力嘅衝突咧？因為其實你知道即係防暴啊，或者其他嘅即係 PTU 啊嗰類嗰個指引，或者佢哋嗰個即係行動嘅激烈程度其實係唔同噶嘛。系嘛？ 系嗱，其实而家我哋见到嘅情况咧，就系三万个警务人员都好啦。咁其实有六七千系有呢啲相关经验，或者而家系调动紧嘅，其实都系嗰几千兵力嘅。 系啦， 咁变咗，其实讲紧点解又话有啲即系特务警察，点解要喺惩教会调啲出嚟啊？其他部分可以调啲出嚟啊？个情况系希望可以藉住呢啲。即係令到個警力可以舒緩一啲，咁另外一啲情況就係喺 PTU 嘅，佢哋亦都有啲唔同嘅同事繼續訓練，希望可以喺呢一即係呢一隊即係 RRC 即係快速應變大隊呢個情況咧，可以做一啲補充嘅工作，咁希望可以即係盡快啲喺平時可以調動得到嘅情況之下嘅，例如行必嘅同事可以幫手抽調一啲啊，副警又可以幫手啊，用呢啲方法去處理咯。 咁但係始終歸根究底的話嘅，係要處理個警民關係先有用。你繼續增加警力落去，去到一個咩地步呢？其實處理好警民關係，將呢一個結慢慢解咗，警方嗰邊可以好清晰解釋咗每次執法究竟個情況係點樣，而究竟之前可能有啲警務人員嘅真係用咗過分使用武力嘅，咁警方嗰邊或者警隊高層係點樣處理呢啲事，交代到俾市民知，同埋有啲質疑嘅，如果係能夠清清晰晰鋪喺市民面前咧，我覺得呢啲先係正面啲嘅處理方法。加幾多警務人員，其實對件事都冇幫助。 但係你講剛才話即係搞翻好個警民關係咧，我見到嘅就係而家去到一個地步，大家嘅唔信任已經好嚴重啦。咁警察似乎講乜嘢都有好多人唔信嘅，同埋每日發生嘅衝突咧，就會將大家嘅你話誤解又好、仇恨又好，又好似繼續加深落去。點樣做咧？ 其實我覺得呢個反而係監警會嘅責任嚟噶。而家睇緊我哋世界各地唔同嘅監警組織啊，其實佢首要工作係咩呢？唔係爭取啲乜嘢，唔係做啲咩投訴，而係令到咧警隊同埋市民咧個信任度增加嘅。每一個世界各地個啲監察警方機構改革嗰陣時咧，大家都講話希望令到警隊同埋市民嘅個信任會加強。呢個係監警會嘅做，即係應該要做。咁我諗喺現行法例嚟講，我哋要研究點樣去將監警會嘅權力加大啦。但係喺另外一方面嘅，要處理就係喺現時有限嘅權力底下，監警會仲可以做啲乜嘢？ 你期望即係年初啦，而家話監警會嗰個初步嘅報告，咁你覺得有乜嘢係有冇期望咧？其實你？ 我其實嗰啲報告就其實不嬲都係 fact finding， 即係我哋求事實究竟鋪陳出嚟嘅。咁其實不嬲監警會都會做嘅，因為其實唔係新嘢嚟嘅。因為其實我哋每睇一件事，個警員有冇做錯或者嗰個情況是否執法嘅力度是否適合嘅，都係靠呢啲咁嘅還原事件真相嚟做嘅。這個唔冇新意嘅。咁但係有啲特別嘅事件，即係我成日都講，例如好似新屋嶺咁，究竟件事係點樣呢？大家監警會可唔可以再行多一步？我假設啦，如果係一次公開嘅公聽會咁嘅形式，就令到大家市民的話可以知道究竟啲問題係乜嘢，先有啲市民或者受影響人士嘅佢出嚟講。嗱，當然啦，我哋冇個傳召，即係監警會冇傳召權，佢唔可以就係話為以傳召任何證人上嚟。但係喺啲證人係知道自己嘅權利嘅情況之下，能夠將件事或者佢哋嘅質疑問出嚟，好啦。跟住，然後監警會亦都公開有警方嗰邊去答翻呢啲問題，用一個公平、公開、公正嘅形式的話，將呢啲事件慢慢呈現翻俾市民知。我覺得呢個咧，反而可能係嗰個監警會會唔會諗一諗，可以行多一步嘅做法，而唔係死活用一份報告咁樣形式嚟擺出嚟咯。 好啊，鄭成龍，我哋仲有好多話題都仲要揾你傾，我哋新聞翻嚟之後再傾，好冇？嚇，我哋新聞之後再傾，係。我刚才咧就系监警会嘅前委员系郑成龙嘅，咁我哋听一节新闻翻嚟继续倾。 台湾海峡期间有美国同埋日本军舰尾随，喺北京，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回应山东舰服役之后嘅情况嘅时候表示，一切顺利，会按照计划继续开展试验工作同埋编队训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冷锋正横过广东沿岸地区，随后的强烈东北季候风将影响该区。在下午四点，台风巴蓬集结在西沙之东南偏东大约6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南海南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天晴干燥，但初时能见度较低，听朝天气清凉，市区最低气温约15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日早上清凉，下周初天气不稳定和有雨。现时室外气温22度，相对湿度64%，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net 新闻》同埋天气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哇，小姐，我读得书。 书少，你唔好呃我。你又话你哋系社会企业嚟嘅，咁点解又要收我钱呢？ 李生，其实社会企业同慈善机构系有分别嘅。虽然社企系具有社会目的，但系我哋都要自负盈亏噶嘛。只要听实逢星期一香港电台第一台《开心日报》嘅环节《开心社企》，就可以了解多啲社会企业噶啦。 咁《开心日报》几点做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朝10:04咯。 在网络世界，每个人都可以发布信息，信定不信，肯不肯定，不是多人讲就是事实，因为不是所有消息都一定是真，看多些不同角度，核实了才好信啊。不要被情绪影响了判断，将不实的消息散播出去，后果可大可小，消息看真些。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麦嘉俊。 好，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啊！麦嘉俊，我谂呢几个月咧，大家喺市面上咧，我谂任何人都观察到一件事噶啦，就系，冇晒警察行必噶，真系冇。 是的，抄牌都少了的。 是成街都是很久未见过呢，有很多住宅区呢是排到满晒的，两边满晒都是车呢，是没有警察的。 是的，我的朋友啊，即过去那三四个月坐底啦，三四个月啦，即是在街道泊车呢，基本上来讲都很安心的。虽然呢大家都知道这个呢未必是那么好啦，即是有少少违规违法的，但实际上来讲真是大家见到呢在即是街上面行必的警员呢，亦都即是比以前是少了很多。咁当然个原因就好清晰啦， 咁警方嘅讲法就係因为呢係调配好多嘅警力呢，去处理啲示威冲突啦，处理好多人喺度捣乱啦，咁所以呢各區巡邏警員咧，係的確係少咗嘅，咁所以有啲記者發現咧，譬如啲金浦附近啲街咧，佢哋去查過咧，就發現好多嗰啲警員啊，簽到嗰啲巡邏嗰啲簽到簿咧，你見到咪有啲鐵箱，鐵箱裏邊有本簿咁嘅。 啱啱有份報紙直情係啊，啱啱有份報紙直情話係即係 check 過個記錄咧，係由七月開始咧，喺一條街上，好似彌敦道嚇。就好似係一直已經冇一個行必嘅記錄噶啦，即係講緊過去嗰五個月嚟，即係最鬧市嘅彌敦道裏面有好多金行啊、珠寶嘅即係首飾鋪啊裏面嘅彌敦道咧，係好似冇足夠嘅警員喺上面去做行必嘅動作。 係咁，警方嘅講法咧，就一來就係因為警力嘅問題啦，警力係調配咗去處理示威衝突啦。咁另一方面咧，係擔心警員嘅安全啊，因為佢哋都會。咁大家都會見到嘅就係，如果你有啲落單嘅警員啊，或者兩三個警員啊，如果面對一班示威者嘅話咧，咁佢哋可能都要走嘅。咁所以咧，佢哋都話擔心即係安全嘅問題咧，亦都係少咗行必嘅。咁嗱，結果就係、見到嘅係一啲行劫案啦，持械行劫案咧係增加咗。咁警方嘅數字就係話，今年頭日十一個月咧增加咗三成嘅。咁近排都聽到好多， 尤其是一兩個月係多啊， 標普啦，咁係被搶劫嘅。好啦，電話裏邊咧有監警會嘅前委員鄭成龍嘅，鄭成龍， 係 你好，鄭成龍。 有關警察行必嘅呢個問題點睇咧？係咪即係因為咁樣嘅話，其實調配真係好難咧，令到冇乜人可以喺街度巡邏。 我想如果我哋讲緊话喺街有步兵嘅呢，我諗就全世界都应该淨係香港有嗰啲咁嘅特色嘅啫，即係一个即係高姿态式嘅巡逻就香港已经独有嘅。咁因为如果讲緊其他地方呢，就好多都係用车呀、电单车呀咁去巡逻嘅。咁当然啦，我哋呢一个形式嘅係一个好处啦。第一样嘢就係警员同埋啲商户嘅可以有交流呢个警民关系嘅一样目标啦。第二样嘢就係可以俾到即係即係等任何人想犯法嘅，都見到話我哋有咁多警員喺度街度，你哋嚇，即係任何事你哋都考慮清楚先好做啦。咁呢個係以往嘅做法啦。咁但係當然啦，唔需要爭辯嘅，就係因為呢一件反修例事件延續嘅事件啦，就好多 野貓式嘅即係衝突出現啦。咁警員就係好多好大部分咧喺下邊嘅即係第二陣、第三陣後勤嘅員工咧，都出咗嚟去個應變大隊嗰度。 嗯， 咁變咗實質上下邊嘅同事係真係少咗嘅。咁同埋亦都係講緊啦，即係唔好落單啦。咁呢啲或者孖必都唔好做啦。咁即係換句説話嚟講，而家我諗相信咧喺街度巡邏咧係依靠一啲巡邏車。咁係一啲即係我相信警方嗰邊會有啲即係靈活性啲嘅，就巡密啲嘅喺個區度，咁就用一個巡邏式方式。咁但係又另外一啲補給嘅係咩呢？就是、應變大隊咧喺唔係處理緊呢啲即係示威活動啊，或者即係一啲衝突活動嘅時間咧，其實佢哋都係一啲後勤嘅警力嘅，其實唔係後勤警力，佢哋都係翻緊工嘅。咁有需要嘅時間咧，佢亦都係本身係環頭嘅同事嚟嘅，佢哋都會處理一啲即係巡邏啊，或者協助即係市民嘅情況。咁所以警力冇少到，不過係緊張咗。 咁、但係頭先咧，其實打俾你之前咧，歐嘉倫都講咗一個即係報道裏邊警方嗰邊嘅回應咧，就係、話其實佢哋都擔心警員喺街上面嘅安危。但實際上嚟講咧，頭先鄭成龍你講話即係其實警力咧本身就冇少到啦，亦都即係由街上面變咗個巡邏車。咁但係實際上嚟講咧，實際犯案嘅一個心理裏邊就係覺得，咦咁啊冇喺街上面係咪即係連續幾個月啦？係咪我哋可以以身試法試一試咧？咁樣咁即係喺依方面嚟講，其實即係喺取消咗行必呢一個即係舉動之後，你會唔會認為其實即係就算真實嘅警力或者實執勤嘅時間冇少到，但係喺整個嘅形象上面啊，或者係即係譬如話去防止一啲犯人裏面嗰個心理狀況裏面，其實係一個唔係太好嘅一個影響咧？ 是同意的，即是如果你是讲緊喺即是想犯事的人的心理状况方面的，就是见到街上面少了巡逻警员，那他们即是想犯事或者是觉得个机会成本个问题，那他们会觉得啊已经可能有机可乘啊这样啦。那但是我相信即是现在是一个即是调节紧的阶段啦，因为其实如果你说近期是多了行劫的，其实我们看回以前往的数字挨年近晚呢就特别多这些行劫的，那就亦都唔係啲咩新鮮嘅事物，咁但係明顯係會見到，如果係多啲警員巡邏嘅，多啲警員巡邏，咁亦都喺呢啲時間咧，好多唔同嘅區域咧做緊啲東防嘅活動嘅，咁係警察即係帶領嘅，咁喺呢啲情況，大家又小心啲財物，加上咧就是、警方如果啲巡邏車方面，又或者利用嗰、那個即係佢哋而家都做緊嘅，或者利用個應變大隊 RRC 嗰邊咧，佢哋一齊去幫手做呢樣嘢咧。咁可能咧嗰個觀感上面，或者係令到人哋覺得有機可乘嘅感覺咧，又會低翻啲。咁都係咁講啦。如果一哥係將 RLC 變做恆常嘅，我相信咧警方方面咧係需要即係再大量啲招聘人手先得。如果唔係，其實滿足唔到日常嘅工作咯。 嗯，你剛才講到喺好多外國地方咧，都唔會話好似步兵咁樣喺度巡邏嘅。咁佢哋嗰個做法就即係用車啦，但係會唔會係因為譬如外國嗰啲城市可能比較大啲啦，又或者你知道可能美國咁個個都有槍嘅時候，可能佢哋覺得坐喺架車度安全啲，係咪咁嘅情況咧？ 嗱，其實坐喺架車度或者即係好似嗱以前啦，我哋喺荃灣眾安街咁有架警車派喺度嘅，咁係因為以前有個賊王咁喺嗰度成日打劫金鋪，咁等即係等大家嘅心態上面就覺得我哋有警員喺嗰度駐守嘅。咁但係而家我哋香港個情況係比較獨特啲，如果一位警員擺架車喺度，嗰架警車會唔會俾汽油彈燒咧？嗰位警員會點樣咧？即係呢啲都係要保，即係我諗警隊嗰邊亦都要保障佢哋嘅同事嘅安全。咁如果擺喺架車，即係好似我有留意啊，保安事務委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啊，陳克勤講話，喂泊架車喺度啦，咁等佢哋即係覺得有警力，咁其實好危險嘅呢啲做法。我諗佢唔係好了解警隊即係日常運作，又或者係即係而家市面上究竟個情況係點樣？咁我覺得加強嗰個車嘅巡邏，即係等大家可以見得到，就係話，喂，咦，真係多咗，明顯多翻警察出嚟啦。咁好似你頭先咁講啦，就係話等啲會犯罪嘅人或者想犯罪嘅人咧，就係覺得話，咦，警力就開始回復翻一啲正常嘅水平咯。不過個形式係唔同咗咁樣，咁我諗就先至會係一個好啲嘅方法咯。 我哋展望下未來啦，我諗年初。本来话一月就监警会有份报告出噶啦，咁啊而家就讲个年初啦，我谂希望都系一月啦。咁但系你想象之中咧，有好多嘅讲法就系话出咗个报告之后，其实可能咧政府系会做啲嘢嘅， 是可能根据报告的一些建议啦，或者是一些不足又好，乜都好啦，是会真的可能进一步作出另外一些的检讨或者调查。你觉得那里是不是一个契机可以去解决到的问题？ 其实由即系外国专家退场，已经有两个契机，即系11月话监警会权力不足，到啱啱退场，咁其实已经系两个唔同嘅契机。其实等嗰个报告，大家都如果预计得到个报告会讲系啲乜嘢嘅，咁我谂特区政府应该尽快去做一啲嘢，而唔系等市面上面嘅情况就系继续有唔同嘅冲突。我觉得。即解警民關係呢啲嗰個結咧，即喺任何時間做一啲方法係正面啲，可以推動得到嘅，都應該要做咯。咁我就唔會覺得就話應該等個報告出嚟。咁當然，如果係政府即一意孤行，係話要等嗰個報告出咗嚟先可以做啲乜嘢嘅。咁究竟可唔可以早少少話俾我哋知？如果你係或者要用咩方法去做一啲嘢，實際啲令到市民係感覺到，政府係為著件事嘅真相係可以即係等大家睇得清楚啲嘅，咁會唔會早啲講呢？咁我都覺得期待嘅呢樣嘢咯。 我哋都聽到啦，即係政府有不同嘅風聲，有啲局長都講過，要揾一啲人選啊，去做嗰個檢討委員會，又乜嘢都好啦，檢討佢都唔會獨立調查啦，獨立檢討委員會的話，佢連呢個都可能揾唔到人喎，好多法官唔肯做咧，有啲消息講，你覺得係咪真係咁難揾人呢？ 如果揾檢討委員會咧，我諗就唔難嘅，因為實質上係即係檢討件事就並不是針對任何人嘅，純粹係要敘述件事，又或者係乜嘢地方做得好啲咁。我相信就唔難嘅，其實揾一啲即係學者啦，即係喺大學揾啲學者，或者揾啲即係相對係熟啲警務工作嘅朋友啦。我諗同埋啲人權組織嘅人啦，咁一個混合的話，其實可以做一個即係相對好嘅報告嘅。檢討報告，我覺得做都係有佢嘅價值嘅。咁或者個檢討報告可唔可以係為著日後我哋會做特赦，會唔會做特赦，都可以咁樣諗一諗咧，或者俾啲建議政府咧。咁我諗呢啲係可以做咯。咁但係監警會嘅工作就係另外一樣嘢，係要查找翻件事嘅。即係對於警例上面嘅問題，咁我相信應該監警會係分開做咯。 咁如果係咁嘅話，可能就檢討報告或者檢討委員會又要成立，又要慢慢調查，然之後慢慢有個報告。當一切嘅什麼結論出嚟之後，都係已經係明日黃花，好多嘢挽回唔到嘅喎，其實。 係啊，所以我就覺得監警會嗰邊可以積極啲就住啲事件去展開一啲即係唔同。頭先我都講過啦，話會唔會一啲公聽嘅形式，即係將件事鋪出嚟，令到大家市民都知道原來件事係咁樣發展嘅。個別事件咧，警方嗰邊其實個回應係咁，消防亦都可以做一啲證明，一路咁樣鋪出嚟，就希望令市民可以釋出，即係即解，即係唔使再覺得係慘啦。究竟警察係咪真係做咁多唔好嘅嘢咧？其實未必嘅。大家解釋清楚，可能中間有好多唔同嘅人都了解件事，咁件事大家冇咁翻緊咯。 鄭成龍啊，以你以前喺監警會嗰個經驗咧，即係監警會出嘅報告咧，即係通常裏邊嘅所謂 recommendation， 即係嗰啲建議咧，有幾多最後警方係真係會正式實行嘅咧？因為而家第一頭先我哋即係休息之前都有講過啦，即係監警會而家個公信力已經受到多番質疑。咁但係如果佢真係出嘅嗰啲建議到最終又唔會落實嘅話，咁其實即係繼續講話監警會嗰、那個要講啲乜嘢，或者係嗰個獨立嘅調查嗰、那個、那個審嘅檢討委員會要做啲咩，其實都冇咩用嘅喎。 嗱，就住喺我仲係監警會個年代咧，我就見到我哋俾唔同嘅建議警方咧，差唔多即係一定係超過一半咧。佢哋都係接納嘅，就算唔接納咧，都一個相對即係詳細嘅報告或者一個理由咧，話俾你知，即係點解喺呢個階段佢哋做唔到，又或者係點解佢哋嗰個想法係咁樣而做唔到嘅。咁呢個大家有討論嘅，咁所以即係喺監警會同警方嗰個溝通咧，即係以往咧係一個即係幾好嘅關係，甚至係你俾建議佢，佢都會覺得。我哋如果做，咁我哋會面臨啲乜嘢情況呢？咁大家都解釋得好清楚。呢個我相信幾有信心，就係如果監警會做到一個正面嘅報告，又或者透過啲咩途徑去俾一啲建議警方呢，絕大部分佢哋都肯收嘅呢啲。 好，唔該曬，唔該曬， 唔該曬。 係鄭成龍，係監警會嘅前委員啊。嗱，咁剛才講到啦，即係近排咧，你會發現咧好多金鋪啊，有啲標鋪啊。 都有人去打劫啦，去搶嘢啦。嗱咁啊，以前就好似少聽啲嘅，即係好似都平復咗好一排噶啦。咁啊，情況係點咧？電話裏邊咧有九龍珠石玉器金文首飾業商會理事長劉克斌嘅。劉克斌你好， 劉生。 係。係 啊，你好。 近排你哋行業啲劫案點啊？有咩觀察啊？ 喺觀察上就即係大家都感覺到啦，即係從新聞報道啊，或者我哋從一啲會員嘅反映啊，咁近期嘅嗰、那個即係被劫啊、行劫啊、搶劫嗰、那個即係新聞都多咗啦，數字上亦都即係譬如近呢兩個禮拜，我哋嘅鐘錶好或者係珠寶金行好，都有五六單嘅即係劫案發生啦。咁呢個我哋嘅會員咧都係。即係幾憂慮嘅呢個情況啊！ 嗱，以前就逢過年都會多啲啦，今年係咪特別犀利咧？定係點咧？ 其實以往嚟計係咪過年多啲咧？就我諗係早十年八年前咧，就可能年近歲晚會多啲。咁其實近呢五六年咧，即係其實都年近歲晚咧，我哋都唔覺得特別多嘅。不過近呢兩三個禮拜咧，即係。我哋嘅同業或者中標業咧，即係遇到嘅呢啲劫案啊、搶嘢啊嘅情況特別多咗啦嚇。 咁啊，就住呢幾個禮拜咧，即係大家都喺報紙上面都讀到有好多即係珠寶啊或者係首飾方面個劫案咧，喺警方嗰度已經會唔會同你哋即係業界裏邊有聯絡，做翻啲相關嘅措施咧？ 其實喺兩個月前咧，喺我哋即係個會員都感覺到有一啲憂慮嗰陣時咧，我哋都同即係警民關係嗰邊咧，就都同佢即係 反映意見啦， 反映過呢個咁嘅現象噶啦。 係， 咁亦都喺兩個禮拜前咧，我哋透過立法會議員咧，亦都寫咗封信咧，就俾新任嘅保安局局長啦，咁亦都希望佢哋喺加強呢、這個即係、就是、近期嘅巡邏啊各方面嘅咁。咁但係咧就即係嗰方面咧就未有一個即係正面嘅回應。咁但係咧就我啱啱今朝早咧就收到即係保安科嘅一個電郵咧，就佢就呼籲我哋，佢就俾、那個電郵係俾我哋商會嘅。咁就呼籲我哋啲會員咧。喺加強嗰、那個即係、就是、店鋪嘅一個安全嘅措施啊，即、就、係、是、譬如一啲門禁啊、玻璃嘅措施啊嗰啲咁，佢就俾咗封信我哋，要求我哋自己即係、就是、去加強一方面嘅即係保安措施咯。 做乜嘢啊？點做啊？ 裏邊嘅內容都係叫我哋話，即係喺啲夜晚嘅關房啊。鐵閘嘅一啲嘅保養啊，警鐘嘅維護啊，一啲檢查我哋嘅玻璃啊，是否即係係一啲合格嘅玻璃啊？咁其實呢啲我哋覺得都係以往我哋同警民關係嗰邊咧，佢哋都有提供過呢啲咁嘅即係保安嘅措施俾我哋㗎啦。咁啊，近期呢封呢個電郵咧，可能都係重新提醒我哋，即係加強喺呢一方面嘅。即係措施嘅啫， 嗰啲要做都做咗㗎啦，係嘛？係咯， 係啦。咁但係我哋嘅會員嘅憂慮咧，就係話，即係我哋呢啲嘢，我哋喺商會嚟計，我哋上個月都呼籲過啲會員係進行咗㗎啦，已經。咁但係日常營業嘅時間咧，即係啲賊人強行入嚟打劫咧，咁我哋真係即係喺會員嚟計，真係比較憂慮嘅呢一方面。 係啦，我諗嗱，你哋都會見到真係近幾個月行必嘅警察係少咗啦。嗱，剛才聽阿鄭成龍所講，或者係佢以前做監警會嘅經驗，就係甚至你派架衝鋒車喺度巡邏啊，咁可能都有危險噶嘛。咁你覺得警察喺呢個環境之中可以做啲乜嘢 啊？嗱，衝鋒車巡邏咧，或者喺好耐以前咧。即係有架警車擺喺一啲旺區嘅隔路口嗰度咧，我哋相信都有阻嚇作用嘅。咁但係近期咧，就我哋真係少咗見到即係巡邏啊依方面嘅即係安排咯。 你對於警方有冇啲乜嘢期望咧？可以做啲乜嘢咧？而家呢個環境之下，可以做多啲乜嘢咧？ 做多啲乜嘢，我哋相信尤其年近岁晚啦，都係加强巡逻啦，即係喺市面我哋可以即係见到多啲警车嘅巡逻啊，或者即係多啲警员呢即係巡逻街道啦，咁我相信呢个一定有阻吓作用嘅。 嗯，但系咧，大家都知道咧，即系而家喺个即系社会嘅气氛依然都几有比较紧张之下咧，即系警察嗰方面，即系所谓佢哋嗰个动员能力咧，翻去行必嘅情况咧。头先你听到郑成龙讲，即系可能都未必咁快可以做得到嘅时候咧，会唔会即系你哋会唔会考虑好似翻去香港或者澳门都有啊？其实八九十年代咧，其实即系佢哋嘅金铺啊，或者系一啲珠宝啊，可能自己会去再增聘多啲自己嘅保安。你哋会唔会去咁样谂？同埋如果咁样做嘅时候，会唔会对你哋即系整体嗰、那个营运成本会增强几多咧？ 嗱，我哋其实商会嘅会员咧都有反映过，即系喺商会里边大家讨论过一方面嘅。但系即系我哋大部分嘅会员咧都相信呢个唔系话我肯唔肯请一个保安啊，或者增加成本嘅问题，而系即系大家都质疑咧。我請多個人咧，即係嗰個成效有咩作用嘅啫？咁所以咧，我哋商會即係會員之間開會咧，我哋都係呼籲啲會員咧喺近期咧，我哋都係減少一啲陳列即係高單價一啲貴重嘅貨品，或者就算你需要陳列咧，都要分散去喺唔同嘅位置嗰度陳列，就唔好集中埋一齊，就減少一啲即係對賊人嘅吸引力咯。 但请保安其实见到近期嗰啲劫案有啲都系攞斧头啊，攞住把刀咧，可能请个保安攞住支枪嘅已经够，可能都有啲阻吓作用噶啦，系咪咧？ 我相信即系你攞住支枪，可能我哋啲同事即系会员嘅同事仲更加担心啦。譬如即系我哋抢住啲枪，即系会俾人贼人抢埋去，佢唔使带枪嚟，仲即刻有枪用咁變咗呢、這個即係喺會員之間呢，其實都唔 prefer 有呢一樣咁嘅嘢。我哋始終即係相信警察呢，即係佢哋即係應該係有能力，同埋佢哋應該盡到佢哋嘅責任嘅。 好啊，好，唔該曬你，劉克斌，唔該曬。 唔該曬劉生， 劉克斌係。 唔該曬，好，拜拜。 拜拜， 拜拜。 九龍鑽石玉器金銀首飾業商會理事長啊，咁可能即、就、係、是。有个保安攞住把枪嘅话，就可能令暴力升级。 即系呢个真系好不幸嘅，因为即系成个感觉咧，好似头先我所讲啦，要翻去八九十年代咧，即系当年我记得细个嘅时候咧，即系治安上面咧，即系仲系进步紧嘅时候咧，其实都即系屡见不鲜咧，会见到啲珠宝行啊，或者甚至乎银行啊，都系会有啲持枪嘅一啲即系保安会喺度嘅，即系感觉上。点解个社会要翻去呢一个即系状态咧？呢、這个就真系真令人觉得好惋惜嘅一点啊！ 好，电话里边有李先生，李生系 你好，李先生 讲， 两位你好，系啊，就啊，我呢六个月俾我睇到咧，香港系咪真系变咗一个叫做无警状态咧？我住德朗村嘅，咁我隔篱启程同德朗咧就系黐埋嘅，咁我哋个村咧就会有村口后面咧。就會有一個迴旋處，那個迴旋處主要就是俾消防車咧進入我哋嘅村咧，有火警咧就可以有消防車入到嚟嘅。但係而家咧係呢六個月咧，差唔多好似初一至初四咁樣嘅。嗱，而家我而家望出去咧，下面係 double parking 喺迴旋處咧，係兩浸車，有私家車，有的士，有 van 仔，有貨 van 仔。 警察话系因为 消防车嚟就入唔到噶啦。 警察话系因为即系警力问题啦，好多警力用咗去对付冲突啦，同埋安全问题。 真系，我觉得又嚟一个叫做警方啊，方言个方。嗱，我又想举例咧，我喺黄大仙警察宿舍，我就见到系三架冲锋车，三架。我直情望入去系坐满晒人，虽然佢落晒帘都好啦。三架冲锋车，一架就系喺警察宿舍嘅大闸门口，一架就系喺黄大仙公园回旋处，另外一架就已经系黐住咗黄大仙警署。警察宿舍就喺黄大仙警署，一有乜嘢情况都已经第一时间可以喺警署有警察出嚟噶啦，佢都拍三架，为咗乜嘢？ 保護我自己的親人仔女老婆啊，但是你們的公屋那些人，你們公屋沒有地位嘛，他們警察自己說的，你們公屋沒有地位啊，住公屋那些人。 多謝李生的觀察， 他就有你們咯。 好，多謝李生的觀察，我們新聞之後回來繼續聽電話。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继续有市民响应网上号召在部分商场聚集，旺角新世纪广场有警钟响起，之后有消防员到场，商场广播话是误鸣。一批防暴警察就在商场的出口旺角东站外面截查市民，有防暴警员在尖沙咀海港城驻守同巡逻。在场的警员截查市民，并检查义务急救员的背包，翻查物品。而在铜锣湾崇光百货，几十个黑衣人举起旗帜，沿住商场到每个楼层，一边巡一边叫口号，亦都呼吁商场顾客元旦日维园见。有人高唱讽刺警队的圣诞歌，亦都有人高叫售货员够钟收工。黑衣人又在崇光百货里面一间咖啡店呼吁市民不要帮衬，要支持黄色经济圈，在店外贴了几个贴纸，店内的食客就继续吃东西。警方说下午五点几在旺角新世纪广场有蒙面黑衣人在食肆里面霸占座位滋扰食客，蓄意将调味料倒泻，以及在商场里面掟油漆弹。警方说因应有关的违法行为，穿防暴装的警务人员已经进入商场执法。立场新闻一个记者在大埔超级城采访期间被警员截查并搜查身份证，有警员在直播镜头前展示这位记者的记者证和身份证。立场新闻说会协助涉事记者正式投诉，要求警方提供涉事蒙面警员的姓名和编号。警方回复查询时候没有回应有关警员的行为是否违反既定程序规定，也没有回应是否会跟进，指任何人如果认为受到不合理对待，可以向投诉警察课投诉，投诉警察课会按照既定程序公平公正地处理。记协和涉记协就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警员刻意在镜头前展示记者的身份证，要求私隐专员介入调查跟进，如果发现有人蓄意违例应该考虑检控，又认为部分前线警员的行为失控，要求尽快纠正。在台湾，有公民团体向中选会递交30,000份罢免高雄市长韩国瑜的提议书，转交高雄市办理。韩国瑜回应说，罢免他的声浪由今年初开始就没有停过，批评罢免行动是政治操作，为台湾民主政治史写下非常扭曲的一页，反映民进党将高雄视为囊中物。按照规定，罢免程序将会交由高雄市的选委会办理，其中一个团体的发起人质疑公正性，因为市选委会包括主委和总干事都是韩国瑜主政团队的要员，市政府就说会依法处理，不会偏颇。天气方面，预测是天晴干燥，初时能见度较低，听朝早天气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是15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早上清凉，下周初天气不稳定以及有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引发共鸣， 触动神经。 2019声音档案选举， 7月9日，寿终正寝。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修订逃犯条例工作完全失败。 逃犯条例的修订工作或者这条条例的草案已经寿终正寝。The bill is dead。 请即登入 rthk.hk 网上投票。 截止投票日期12月29日。 2019声音档案选举。 新智能身份证换领计划开始咗啦！如果你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又喺1957、58或59年出生，就要喺2019年11月16号至2020年2月17号期间，到任何一间换证中心换证。换证前可以先上 smartid.gov.hk 或用手机 app 预约同填表，亦可以使用新嘅自助登记同领证服务。你仲可以带埋65岁或以上嘅亲友一齐换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麦嘉俊。 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麦嘉俊，我哋最后半个钟头咧，不如倾下一个我觉得好难解决嘅问题啊， 系 就系、是。我想很多家庭都面对呢，就是大家一起在这里看电视或者看新闻的时候呢、见到那种冲突打斗的场面怎样教仔啦。 啊，这个真是一个亿万元的一个问题。 你见到的就是说有很多社工或者心理学家都说呢，就是会接到很多家长的一些查询，就是有些困扰啦，就是啲几岁嘅啫，细路仔咁见到哇，警察打人咁、有啲人就学佢一路咁打啦，有啲人就觉得打得啱啦，有啲人又觉得啲示威者喺度捣乱，又会有啲唔同嘅睇法啦，可能又觉得佢喂捣乱得好啊，又或者点啦，咁结果点样教仔啦，咩叫啱，咩叫错，几时叫啱，几时叫错呢，有冇啲困惑呢？ 我自己就冇仔女嘅，不过即係我自己屋企人啊，或者我哋啲朋友啊，即係其实都已经即係开始有一啲仔女啦，他通常嗰个年纪可能喺幼稚园至到小学之间啦，其实呢个一个好大嘅问题嚟嘅，因为实际上嚟讲咧，首先即系讲话教即系教育佢子女之前咧，首先点样处理好自己嘅情绪，因为实际上嚟讲好多所有香港人啦吓，即系无论咩阶层乜嘢嘅年纪都好啦，其实喺依过去嗰6个月嚟讲咧，其实佢哋所受嘅情绪压力系非常之大嘅，即系我諗我自己有好多朋友或者我哋自己識嘅人啦，有啲係真係要去見心理醫生啦，或者有一啲係即係喺屋企或者喺個工作嘅環境咧，因為嗰個限制咧，亦都唔想即係有好多情緒上面嘅宣泄咧，需要去到即係朋友之間先至會爆出嚟啦。咁我諗即係實際上，如果即係推而廣之地我哋理解到嘅就係、是。如果即係有一啲人係控制唔到自己嘅情緒，其實喺屋企裏面呢已經一開始已經係俾到即係細路仔一個即係個幾唔好或者幾大嘅一個即係一個影響喺度，就係個情緒上啊，原來喺個政治嘅發生嘅情況之下呢，原來即係我爹哋媽咪係會咁樣嘅，咁佢哋會問咦，咁究竟我爹哋媽咪點解會咁呢，究竟係警察激嬲我爹哋媽咪呀，定還是示威者激嬲我爹哋媽咪呀，政府做啲乜嘢呀，咁樣咁佢哋會有好多即係追尋嘅問題。咁如果你去问一个已经有政治立场嘅父母嚟讲咧，实际上最后得出嚟嘅结果或者系个结论咧，其实都可想而知嘅，即系一定系归边嘅。咁你归边完之后咧，即系能够我自己都唔敢谂啊呢个问题，即系究竟当佢哋开始长大或者系翻入去校园里边啦，当社会一切又系变翻平静嘅时候，究竟佢喺个校园里边点样去对待一啲？即系佢同佢自己政见或者妈咪爹哋教佢嘅嘢唔同嘅一啲同学咧，先生点样去同佢哋相处咧？甚至乎喺街上面再见到警察或者政府嘅时候，或者系示威者，或者系即系政治谂法唔同嘅时候，究竟佢哋点样自处咧？呢啲我自己其实觉得我持一个比较担心同悲观嘅态度。 即系你阿麦嘉俊刚才你讲到嘅系一啲。即可能本身已经情绪激动嘅啦，咁对住啲仔女就可能更加难去教啦。 实际上好多嘅，其实 实际上多啦，但系我谂仲更加多嘅系好啦，我当你好平静嘅，好理性嘅。个问题系点样解释？究竟每一个打斗嘅场面系边个啱，边个错咧？是非点样分咧？吓，点样去判断咧？嗱，呢样嘢我谂就算系即系我哋做记者，都未必即刻判断到嘅。 啱啊， 吓。 啊，应该咁样讲啦。如果我哋讲翻即系理性嘅，或者系讲紧我哋应该要点样去即系长远教育翻我哋自己仔女咧？我觉得其实而家有啲北欧国家咧，尤其是芬兰咧，近期其实佢哋已经有一个新嘅教育制度咧。其实佢哋都开始研究紧点样去教啲下一代咧，去分辨咩叫做即系一啲真嘅新闻，即系假新闻啦。系啦，呢个亦都系近依一年里边咧，其实喺国际上面都受到关注嘅。 不过嗰啲系要啲老师真系受过训， 冇错， 有好多教材。香港很多家长在屋企 未有啦， 系啦，咁啊，总之有啲好复杂嘅一啲教育问题，而家喺好多嘅家庭里边都出现嘅。好，电话里边咧就有临床心理学家张全义嘅，张全义你好啊， 你好， 你好， 系我谂嗱，你哋都可能接触到好多不同嘅家长啦，对于你半年发生嘅嘢，点样同仔女解释，都有啲烦恼啊。你接触嘅情况系点啊？ 真係好煩惱嘅。有啲呢就係、真係目睹呢啲事件啦、包括就係啱啱嗰日放學返學，咁真係就喺面前發生嘅。咁小朋友情緒上好波動，好疑惑，咁點解會出現呢啲事啦，甚至係會有一個好明顯嘅不安嘅情緒。唔肯返學啦，唔肯出街啦，聽到比較吵鬧嘅聲響，見到人群，甚至係即係夜晚深夜其實瞓著咗，咁可能聽到有一啲警號聲，其實都會擲醒啊、喊啊，其實都會有嘅。 咁點咧？點樣面對咧？其實 咁一方面咧，就係講緊如果見到係一個不安嘅情緒，咁我哋都係鼓勵家長你安撫咗小朋友先，咁令到小朋友咧係重新確認佢起碼此時此刻身處屋企嘅嗰個環境咧係安全嘅。父母咧喺佢身边系会保护佢嘅，吓咁佢可以系即时咁样样处理咗嗰个情绪先。咁但系如果你话讲到，咦唔系净系呢个情绪不安嘅问题，而系真系往往问，咁我见到警察，我应唔应该信佢啊？以前就会话屋企有事，咁你打999报警。咁而家其实实际上亦都有一啲嘅个案咧，家长真系调翻转头问我，阿女就问啦。咁我应唔应该报警咧？警察上嚟系会帮我定系会即由我嘅咧？咁系会有呢一啲嘅状况嘅。 咁嗱，呢样嘢安抚都冇用嘅喎，咁点咧？点样教导佢咧？点样解释？ 安抚都冇用嘅，真系吓。咁所以通常咧，更加多就系会同翻小朋友讲，嗱，你喺屋企如果有事打999，咁上嚟嘅警察咧会知你咩事嘅吓。咁就同你喺條街度可能會見到即係有人群聚集之後，咁你見到警察呢係會有可能一啲唔同嘅反應，咁就變咗慢慢呢要變咗就教導佢，你唔可以係好廣泛咁樣就係講緊警察等於安全，或者係咩情況底下等於危險，而係真係講返一個獨特嘅情況底下佢要作出一個判斷。 有冇試過遇到一啲即係求助個案呢，其實即係佢哋嘅政治嘅顏色比較深嘅呢，即係譬如如果係話即係深藍嗰邊可能會覺得我的仔女可能是即係受到杯葛啊，即係或者係即係喺校園裏邊受到啲冷欺凌啊咁樣，咁或者係喺深黃嗰邊又會即係頭先覺得哇，究竟即係警察嗰邊我點樣教導我仔女？佢哋願唔願意去踏出呢一步咧？其實或者究竟你或者去問完你之後，其實究竟佢哋嗰個成效會係點樣啊？ 更多嘅其實係講緊佢哋原來發現喺屋企。原來在他們自己不經意的評論呢、的情況底下，原來對自己仔女是有影響的、即是包括他看完新聞之後呢在那裡罵警察、原來兒子是會學了這些語言的、或者呢就是、他在手機在社交媒體上看完之後呢就在那裡罵示威者、原來呢、他的子女也都會是、真係學咗， 不經不覺學咗。 甚至係有時喺學校咧，佢哋遊戲嘅過程入邊咧，係會產生啦。甚至咧係講緊有一啲嘅情況係，佢喺屋企同翻父母有一啲頂撞嘅時候咧，佢會用翻嗰啲字眼嘅。咁所以變咗咧，有時就係我哋第一件事提醒家長最小心嘅係原來 佢對住子女或者喺子女面前嘅時候咧，佢哋嘅言行、佢哋嘅一啲評語或者佢哋一啲對於事情嘅一啲評價係好有影響。 我想問一下咧，各位聽緊嘅家長都一陣請你哋打電話嚟啊，分享一下你哋嘅經驗啦。咁、我想問翻阿張全義咧，其實我諗好多家長都忽略咗一啲嘢，就係覺得個細路好細個啦。咁喺隔篱讲乜嘢都好啦，佢都好似夠饭咁，唔知佢系咪听得到噶嘛？其实啲细路仔系咪系几多岁开始就会开始吸 收到呢 啲信息，然之后入晒脑嘅咧？ 甚至去到幼稚园讲紧中班咁样样，其实佢哋都有理解嘅，甚至系幼稚园低班，其实佢对于件事系有理解。当然啦，佢哋嗰份嘅理解，未必系同成年人一样，好有可能都唔一样。咁但係正正就係因為佢對嗰個事件係好唔一樣嘅理解，甚至係對於某啲事情好片面嘅理解，佢就係捉住咗嗰幾隻字，咁就用嚟即係攻擊或者係去評價佢身邊嘅同學啊，或者係回應某一啲嘅衝突，咁嗰份嘅理解係往往更危險嘅，即係所以如果你話家長当小朋友细细个好似嚿饭咁唔识，其实唔系噶，佢哋会学咗啲嘢。不过问题就系你往往唔知佢学咗啲乜嘢嘢。 咁点咧？系咪 展现出嚟？ 系咪唔好睇？喺唔好喺佢面前讲咁样系会好啲咧？ 好多时候真系如果你有一个情绪嘅反应，其实自己都睇完某一啲嘅片段，系其实好郁闷。好多评价好想讲出嚟嘅时候，其实往往真係唔適宜呢喺自己子女面前呢係去讲出嚟。尤其是好多时你呢啲嘅评价呢都係充满住好多情绪反应啦，又可能有啲用词又其实唔好恰当，你讲完之后你自己都后悔㗎啦。我好记得即係有一啲嘅个案，就係往往就係、原来佢发现呢仔喺屋企是听过爸爸讲过某一啲嘅评语嘅。咁、当阿仔同爸爸有一啲冲突嘅时候呢，阿仔学返晒嗰啲评语呢对住佢讲喎。咁、变咗佢就开始突然间发现呢，原来阿仔喺我呢啲嘅评价入面呢，佢学咗，佢以为呢咁样样系容许嘅。咁样样系可以嘅。咁样反而就係、嗰个问题係会影响得唔係讲緊呢几个礼拜几个月或者可能係更长远嘅事嚟。 咁你会有啲咩寄语俾即係广大嘅父母呢？我諗相信大部分父母都唔希望即係如果你有选择呀，唔希望即係因为政治而影响到即係佢哋子女嘅成长嘅。咁但係即係喺即係个情绪好，自己都情绪好受波动嘅时候，你要有啲咩寄语俾佢哋，即係尽量地有啲嘢係唔好做，或者做咗之后有啲咩补救嘅措施，即係令到喺即係子女成长上面呢尽量俾一个比较即係持平啲，或者係比较即係个心理压力会比较少啲嘅环境俾佢哋呢？ 有几个方面嘅。第一呢就係讲緊自己嘅嗰个情绪嘅照顾。咁如果当自己都发现自己嗰个情绪系比较波动嘅时候呢，其实尽量减少去接触，即系一啲令到自己会情绪更加波动嘅资讯啦。第二就系可以呢搵身边一啲你信得过又系成年人嘅一啲朋友或者亲人呢去倾诉。但系通常喺呢啲情况底下呢，就尽量咧就唔好喺自己一啲年幼子女面前啦。第三咧就系、当你发现咧你需要同翻自己嘅年幼子女解释嘅时候咧，我见到好多时我哋都会喺学校度鼓励，就系攞翻一条比较简单嘅线，例如咧就系话暴力系唔可以嘅。我哋唔应该暴力。我哋有唔同意，我哋可以用我哋嘅嘴巴讲。咁但係我哋唔出拳头，我哋唔出手，我哋唔伤害人。咁往往其实你会见到呢，就係喺幼稚园啦，或者小学生，无论佢哋开头讲緊啲咩嘢都好，你去返呢一啲位置呢，其实佢哋基本上呢，无论之前係企咩立场都好，佢都会接纳嘅。咁所以我觉得呢啲其实亦都係一啲核心嘅价值呢，係值得喺呢啲嘅情况底下呢提返出嚟嘅。 係啦，除咗话即係暴力係唔啱之外，仲有啲咩核心嘅價值可以同啲幾歲或者唔係一定話三四歲啦，可能大少少嘅，又有啲乜嘢可以即係開導佢哋咧？ 嗱， 你話慢慢大一啲咧，有時我哋就會就翻住嗰個小朋友嘅成長年齡啦。咁佢有一啲階段咧，譬如去到小學，其實你已經可以同佢講，你有啲咩唔滿意，你可以同爸爸或者媽媽講，爸爸媽媽係講到你嘅。你有啲咩唔滿意，你可以同老師講，不過記住係好好地講，而唔係掟嘢。如果唔係咧，老師未必會完全咧係理解到其實你有啲乜嘢嘅訴求嘅。咁變咗咧喺呢一啲嘅階段咧，其實就已經可以容易啲俾翻子女知道咧，我係可以對住邊啲人，我可以用乜嘢嘅手法咧，其實佢哋係會聽得到嘅。而唔需要用一啲好激烈嘅一啲方式咧，去作為一個情緒嘅表達。咁甚至你話去到中學生，其實往往更加多咧，就可以同佢哋慢慢咧分析翻個問題嘅始末。咁當然佢哋有佢哋嘅立場，唔緊要嘅，你可以繼續聽佢嗰個立場。之後咧，你再慢慢同佢討論。我除咗呢啲資訊，我又見到呢啲，你點睇呀？咁就可以慢慢慢慢咧，幫一啲真係慢慢即係中學生咧，佢哋就可以喺呢啲機會底下咧，真係去學習。就正如頭先你哋話咧，其實佢哋可以去學習分辨一啲真假嘅資訊。其實往往咧喺呢啲嘅場合底下，亦都係一個好好嘅討論同學習。就係我點樣樣去真係喺我哋嘅思考入邊變得更加細密。知道乜嘢係啱，乜嘢係唔啱，而呢個世界凡事好多嘢唔係淨係非黑即白嘅。 呢樣嘢即有排解釋啦，要解釋話唔係非黑即白，因為我哋教細路好多時都係好清楚講嗱，呢樣嘢啱嘅，呢樣嘢錯嘅咁啊嘛。都要一番唇舌去解釋喎。 啊，尤其咁細個嘅時候，即係去處理灰色地帶就真係一啲都唔容易啊。 所以譬如比較細嘅子女咧。就會多啲就係講緊，呢個情況底下唔可以，咁你就變咗咧，都係有少少黑白嘅，咁但係咧，你就講埋就係呢個情況底下唔可以，咁小朋友其實係都掌握到嘅。 我知道大家都係啦，我諗細細個嘅時候好中意玩冰捉賊噶嘛，咁然後聽聞亦都有唔少嘅細路仔都將呢啲即係激烈嘅衝突場面就變成現實，喺玩嘅時候都係咁樣，譬如你又壓住我啊，我又打你啊，掟嘢啊嗰啲嘢，你見到係多唔多噶？ 越嚟越多， 係 嚇， 越嚟越多，點算咧？ 咁往往好多時咧，就會喺翻當場咧，就唔單止話咁樣樣唔可以，而係直接咧就同翻小朋友講，因為佢經歷緊啊嘛，咁就會同佢講啦，你咁樣樣。踢同學仔或者你撳住佢，你坐佢落地下，你搵膝頭骨壓住佢個頭，或者係點樣樣你咬佢，咁對方都會受傷㗎喎，你自己又會受傷㗎喎，咁就喺當下呢指出返呢一樣嘢係會導致受傷嘅，而其實你哋係想玩㗎嘛，你哋唔係想受傷㗎嘛，咁就攞返嗰個宗旨，其實佢哋想玩嘅啫，咁變咗呢就喺嗰度做返一個調節，就知道哦，原來我嘅手手腳腳，如果我唔諗後果嘅話咧，我盲目咁去真係模仿咧，原來會造成一啲我都預料唔到嘅傷害嘅。咁其實小朋友係學到嘅。 明白。唔該曬你，張全義。 唔該曬，張生。 係張全義係臨床心理學家，我諗即係點樣教育仔女係呢半年咧，又係有好多嘅新嘅功課俾各位家長。 好大嘅課題嚟嘅，即係我諗頭先即係聽完啊張全義嘅一席話咧，其實都知道大家即係成為父母即係一啲都唔容易，因為處理緊自己個情緒啦，已經係唔容易啦。但係仲要即係因為為咗下一代咧，即係都要去緊守住即係一啲底線。要去解釋，即係究竟原來有啲價值，我哋係必須守護，但係同時間咧啲底線，我哋都唔好逾越嘅。譬如唔好用暴力啦，或者有啲嘢係可能我哋有時要持平啲去睇兩邊啊，或者點樣分假，即係分辨真與假啊，點樣去做咧？我諗呢啲咧都係嚟緊我哋香港人要面對嘅課題， 亦都係好多家長不能去忽略嘅問題。 欲作家书二万重， 家书十五行， 恐有家书寄远人。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祖能，虽然你已经远行，但是你的遗风犹在，我们会继续尽力保育香港的自然和文化传承，将美好的香港交给下一代。超英，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九点，香港家书，千言万语，安放之处。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的是 每逢长假期，香港嘅父母都会花尽心思为子女安排节目。除咗吃喝玩乐，会唔会考虑都带佢哋去观赏一啲文化艺术表演呢？今晚马恩赐、黄宗显医生同埋大细路剧团艺术总监林英杰会讲下香港嘅儿童文化表演艺术。 今晚十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仲有几分钟嘅时间啦，把握时间听听听众嘅意见。电话里边咧有欧先生啊，欧生， 喂，阿欧家良你好， 请讲。 我想同你讲下咧，你刚才有位嘉宾话有啲警察会喺搵架警车咁样集体巡逻。 嗯 嗯， 我系住喺观塘区嘅，住喺最旺嗰度。 吓， 咁咧，自从呢半年以嚟咧。我哋楼下嗰啲职业女性啊，持双程证嗰啲啊，增加咗一倍都唔止噶啦。因为以前咧有啲警察巡逻系签保咧，佢哋会收敛下就匿翻上去。咁而家咧越企越多，每条楼梯有企几个，搞到上上落落，咁我都落街接啲屋企人翻屋企。我哋男人又尴尬，女人又尴尬。完全都冇人扫过黄呢半年， 即系除咗刑事之外，都仲有啲风化嘅问题系嘛？ 嗰度已经系红灯区好多年噶啦，不过近呢半年就多到离晒谱啦，完全都冇网管嘅。 但系阿欧生啊，你睇唔睇谅嗱？警方嘅讲法就系因为要用好多警力去对付嗰啲冲突啊嘛，同埋 系呢个我哋知 系啦，行必有可能有安全问题，咁所以的确系行必系少咗嘅。点睇咧？睇唔睇谅警方呢个讲法咧？ 呢个系体谅，但系你唔系每一日都有事发生噶嘛？咁你都可以系好似以前咁，隔一两个月嚟扫荡一次咁都好啊嘛！呢半年真系我见唔到有人扫黄，因为佢哋扫黄摆好多警车度，我哋会知噶嘛，会上楼噶嘛。如果 明白， 我系体谅，但系你都要分下身，顾下其他呢啲。嗰个区咁大，咁多人居住，隔篱左右租晒俾嗰啲持双程证嗰啲女仔，咁样一样带嚟好多治安问题。 好多谢欧生嘅意见啦， 多谢欧 生讲到喺观塘区嘅一啲企喺街边嘅职业女性嘅问题啦。咁佢认为咧，就算要处理冲突，都唔系日日有冲突嘅，可以抽到时间。好，电话里边有张生， 张生， 主持你好， 请讲。 咁其实走翻近期嘅。社會狀況我有三點觀察嘅，咁頭先你嗰個話題咧，我依家先回應啦。咁第一點，阿林鄭咧早前曾經講過話咩社會平靜之後咧就展開對話，明知嗰啲講法咧都係口惠而實不至嘅。咁但係試問上個月24號區選之後，社會平靜咗，佢做咗啲咩咧？我就咁到咗有八單嘢係辣聽市民嘅，快啲咁講。第一，喐星火；第二，捉教師；第三，吹風教公務員；第四。攬住班落選嘅建制派議員，而唔同嗰班泛民嘅新任嘅議員咧去對話。第五，搞什麼生態咩不知所謂嘅咩生態咩環境遊。第六，一連串所謂嘅咩罪案數字上升啊，經濟下滑啊等抹黑嘅問題。第七，不斷咁講話外比武力強，得個講字。到最後，警方最近排高調嘅不斷嘅咁樣去滋擾市民， 唔做嘢啦， 擺明根本就冇誠意去回復和呢個社會。 跟住嗰點， 第二點就係話核心問題就係中共粗暴干預，一班咁嘅無能嘅政府呢、這個同流合污，呢、這個先係問題，好似個盤穿咗個窿咁，你唔塞，就算你倒啲咩嘅即係你點樣去安排咧，都係多餘嘅。到最後，唔係我呢個點未講完嘅。佢話所謂什麼社會平靜咧，恐怕就係呢個社會經濟嘅即係完全嘅崩潰，市民嘅俾佢即係打殘嘅死敵，而唔係平靜咯。 第三點， 最後第三點。早前你哋铿锵集有个姓谭嘅三粒花，佢话咩夹质论可以正面啲咁睇，我想问，咁如果市民闹警方，佢可唔可以正面啲咁睇，唔好咁即系咁拉右锁又塌咧？我反问就系话，如果佢夹硬要啲市民踎低向住捧场，不合理地举高手，甚或被指有非礼强奸，系咪都可以正面啲咁睇咧？ 好多谢张生嘅意见啦，好赶住要收阿张生先，唔好意思啊，因为咧阿麦家俊咧，我仲有好多说话。 想聽麥家俊講，佢係今年亦都係即係喺自由風最後一次嚇亮相，唔係出現把聲噶啦。 係，其實都好多謝即係香港電台，因為其實我諗喺過去嗰半年裏邊咧。即係我哋呢啲和理非咧，其實真係喺香港即係而家咁亂嘅情況之下咧，其實我哋都唔知道有啲咩好做。但我諗喺一個自由風裏面咧，即係會俾到一個好好嘅平台，我哋咧去好似同市民去走過呢個比較艱難，即係艱難嘅一個階段。 你喺度呢半年其實係。即係非常之不可思議嘅半年， 非常之不可思議。即係當然有一啲嘢係令人好窒息嘅，就係我哋一直六七月開始講嘅一啲事件，點解去到而家十二月都仲係解決唔到咧？即係無論喺政治上面啊，或者警民衝突方面啊，即係呢樣嘢令人可能擔心嘅。咁即係當然喺過去嗰依半年裏面咧，我自己好親身感受到就係、是、當原來一個社會係變得咁唔和諧嘅時候咧，即係大家所講嘅倒退都已經唔係講經濟上嘅倒退，仲要係大家互信上面，即係原来即系而家个刑事个案会多咗啊，人与人之间啊，而家头先啱啱之前讲到话要去教下一代嘅时候，都有咁大嘅问题。即系我谂而家嚟2019年啦，即系我能够寄望嘅，今日系 Boxing Day 系嘛，我希望即系下一年会大家会有更加好嘅一个状况，即系唔好再去即系喺依半年里边咧有太多嘅伤。